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住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唔到，却又似有还无嘅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嘅发生，代表住啲咩呢？今晚就等我哋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欢迎收听 MJ 十三，我系你嘅节目主持卓飞。今日咧有阿 Amen 喺度，点解 Amen 好耐冇见啦？ 好耐冇见，好耐冇见。 好啦，嗱呢一集咧就一个嘅 special， 其实呢就系 special 嚟嘅。点解咧？因为即系两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咧，因为有啲好重要嘅要讲。咁另外一个原因咧，就因为好耐冇见大家啦，咁有啲听众朋友又话喂几时翻嚟啊咁，咁所以今日咧点样都要俾一个 special 大家嘅，咁就系今日系情人节啦吓，而家你而家听紧就系情人节啦，咁啊有情人嘅应该就走出去玩噶啦，或者翻咗屋企玩噶，冇情人嘅咧就应该喺度听 MG 十三啦，咁样咁啊。容許卓飛今日把聲音陪你過呢個情人節啦嚇，好啦，咁啊嗱，幾樣嘢要好重要要交代嘅，咁啊逐樣嘢講啦，咁希望大家今日可以有啲時間，即係用呢個零鐘頭啦，咁樣就即係同大家交代咗好多嘢先嘅，咁有啲嘢要講啊，咁啊逐樣嚟啦嚇，咁因為今日咧其實有兩單嘅，其實我喺 Facebook 都寫咗啦，有兩單嘅。UFO 嘅 case 要讲啦，咁另外咧就有，因为系好最近发生啦，咁所以一定要尽快讲咗先嘅。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如果 Facebook 我有跟开嘅都知噶啦，即系教授咧，嚟紧就应该三月咧就应该嚟香港啦， 冇错， 咁啊嚟香港讲 talk 嘅， 系 几多日期嘅啫？ 个日期系三月八号同九号，系星期六、星期日嚟嘅，咁啊下昼两点至五点喺九展。 嗯，点解分两日嘅？ 因为两日的 topic， 因为要讲的 topic 实在太多，就不可以在短短可能两三个钟头里面讲，所以就分开了两日，去讲不同的 topic。 哦，即是两日的 topic 都不同。 没错没错没错。 咁啊，陣間再講嗰個咩啦嚇。咁啊，幾樣嘢交代咗先嘅。第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小弟因為二月尾咧，26号咧，咁我就會起程嘅。即係其實正我再去美國啊。 係 嚇，咁今次即係講翻上次其實講過啊，咁啊要去再去要補拍一啲嘢啦。咁同埋亦都帶另外一啲嘅朋友過去呢個美國亞利桑那州呢個 Sedona。咁今次咧，我哋都會去做多幾樣嘢嘅，因為上一次10月去過個 tour 啦。咁因為 Sedona。原来 Sedona 的确是一个美国好多 UFO 目击个案的热点嚟嘅，已经再唔系 Area 51 啦。 咁啊，所以应该系去 Sedona 嗰度咧，应该会睇到好多嘢。咁上次其实佢睇到有好多嘢睇嘅，咁但系即系上次翻到嚟嗰集报告，其实唔系咁多嘢讲咧，系因为有啲资料我哋要 keep 住先，或者有啲片段我哋要 keep 住先。个原因系因为我哋。嚟緊都要做緊一啲另外嘅，例如一啲嘅 documentary 啦，或者係嚟緊喺下一季嘅 MJ 十三嗰度有啲嘢同大家分享啦嚇，講翻咁，同埋我自己都寫緊嗰本書，咁有啲相片啊咁，咁我希望可以夾雜埋今次呢個 tour， 咁啊出一本書俾大家睇，有啲相集啊咁樣俾大家去睇。咁啊呢個後話啦，咁啊去 Sedona 其實仲有一個位嘅，其實仲有一個位嘅。咁如果聽眾朋友係有興趣嘅咧。最后啦，最后少少机会啦。如果你已经有 visa 啦，当然你要冇 visa 嘅，你要去攞咧。咁你听完呢集节目咧，你就要即刻去攞啦。下个礼拜 仲有一个 quota， 仲有一个 quota 嘅，仲有一个 quota 嘅。咁其实已经即系今次个人数，因为唔可以太多啊。今次因为我哋今次唔系好似上次咁多人，同埋今次因为我哋系一个比较一个小组啲去做嘢，因为。 譬如教我哋会学姚氏啦，咁姚氏嗰个课程其实你唔可以太多人， 系 因为太多人佢控制唔到，所以佢都扩限咗屋企得几多人去，咁所以今次人数唔多，咁但系仲有一个位，咁、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咧就即刻报名啦，咁就喺嗰、那个喺呢一集咧，我而家摆喺前面条 link 咧，咁就系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诶呢条 link 就喺嗰度尽快报名啦，冇噶啦，冇位噶啦，最后一个位嘅啫，咁有兴趣咧就即刻嚟啦。咁、今次咧个价钱都平过上次好多啊，咁、所以到时大家喺翻呢个 group 入边睇翻 Facebook 我睇到啦。好啦，咁啊美国嗰度唔讲啦，去美国就算啦。咁啊，但系我去完美国翻嚟咧，其实就好紧嘅，因为我应该六号咧晚咧就会到翻香港，如无意外的话。有意外的话咧，就 唔会有意外嘅。 如无意外的话咧，六号咧我应该系翻香港嘅。咁我翻到嚟香港咧，咁我就七号我就会同个教授见面啦。 冇错。 咁然之后去到呢、這个八号九号咧就正式开始 见大家。 咁啊，小弟有幸地啊，咁啊阿 Amon 兄，即系 Amon 兄咧就系朱失里洛教授啦。冇理由唔知边个啦，如果唔知道就自己睇翻先前嗰啲啦。咁啊，阿教授嘅香港嘅代言人。系咪唔系代言人啊？代表， 代表 香诶亚洲区嘅代表，亚洲区嘅代表系啦。咁啊，好劲你亚洲区代表， 唔好讲， 你要讲埋日文啊， 千祈咁啊，唔使日文唔关事嘅，就系繁体中文， 繁体中文 OK， 繁体中文 OK。好啦，嗱咁啊，讲讲预言个 talk 先啦。嗱，因为点解咧，仍然系有好多人咧都觉得。喂，教授嗰、那个即系我知道有个有个 Facebook 嘅 po 嘅 page 嘅专业嘅，咁我再睇，真系越嚟越多人去追随住呢个消息噶噃。 系冇错， 系嘛？ 咁啊因为大家有跟开都知啦，我每一个月嘅月尾咧、都会将教授嚟紧下一个月嘅一啲预测写出嚟。咁我都盡量咧貼緊佢嗰個時間啦，因為始終我哋嗰個時間係快咗佢十個鐘頭。咁有啲人話點解我七月一号都打开个专业都仲未见到七月嘅嘢咧，咁样，因为七月一号系佢哋嘅六月三十号，咁所以我最后都系七月嘅好夜，甚至乎七月二号、四啦吓，咁我先至可以 post 到出嚟，咁就尽量将最新鲜、最准确嘅资料咧放出嚟俾大家知道咁样。 OK， 喂，我记得你咧，好似先前同我讲过你，因为我上年好似揾过你，咁你就 系。 唔得、啊，我去巴西、啊， 冇错冇错。 我去巴西做咩咧？ 系啊， 佢除咗睇森巴舞之外，有咩咧？ 啱啱咧就系过咗个嘉年华，我先至过到去。 猜咗， 系冇错。咁咧，咁其实嗰段时间过去做咩咧？咁其实一直我由我2008年啦，同教授开始有沟通之后咧，其实都好想一直有个机会咧，亲身去见到佢、去同佢倾偈，去沟通、或者再了解佢多啲咁样。咁因为一直以嚟我哋都系靠啲书啦，或者 佢出过嘅书。你做咗佢代表咁耐， 系 因为你系零八年开始就 系 佢代表， 系啦， 咁耐你都系第一次去见。 系啦，咁我哋通常都系 Skype 啊，我哋都系 email 啊，去沟通去联络。咁因为有好多嘅资料咧，网上面有好多唔同嘅网页都。讲有关于教授嘅嘢，但好多嘢都系错，咁、所以咧就我就即系将所有嘢更正翻啦，所以又 set 咗一个咁嘅专业啦咁样。咁呢次去到咧就即系抽咗仅余嗰一个星期嘅时间咧，就去到巴西咧去探呢一位教授，去了解佢平日嘅生活啦。佢、平日我哋成日讲话佢去点样去写预言信，点、样去将封信去登记，点样我哋叫做唔会出到蛊惑啦吓嘅一啲嘅程序，甚至乎我仲要陪佢去到喺嗰边嘅裁判司署去做一啲嘅 claims， 系、一啲佢一啲当地一啲传媒对佢一啲嘅一啲好指控啦吓，咁冇一单系我可以咁讲，冇一单系输嘅吓，因为全部都有晒白纸黑字，同埋有晒一啲法律嘅文件去证明，咁同埋从来佢都冇佢喺嗰边亦都冇收人哋钱去做嘢，吓咁佢只不过出于就系佢喺梦入边见到嘅嘢，佢写低希望帮到人，系咁简单。 我问一个问题咧，你先前都俾过一啲，我同你沟通，你俾过啲相我睇过咧。 系， 其实教授嗰啲信系咪真系多到不得了咧？ 佢多到我谂 系好有系统咁样，佢 file 咗，譬如话时间啊，跟日期去 file 咗啊，或者跟地点去 file 咗啊，或者跟 即係你知佢啲信㗎啦，有啲信係去亞洲，有啲信係去歐洲，咁即係世界各地邊度有。 冇錯， 佢發夢見到有災難嘅嘢，或者有啲唔好嘅會發生，咁佢就會寫封信俾有關可以應該可以避到或者可以安排到嘅人啦。譬如你天災冇得避㗎嘛，係嘛？你地震都冇得避㗎嘛，但係你可能預先 send 定去等個嗰個地方嘅人可以準備定啦。 冇錯冇錯。 其實佢點樣 filing 嘅咧？ 其实咧呢一个亦都系我其中去巴西即系真系冇得玩啦，系一个其中一个要做嘅嘢就系话，我都想同佢倾下咧，点样去做一啲嘅即系 filing， 点样可以揾翻一啲佢过去呢四十年吓去写过嘅嘢，点可以好快去揾咧咁样。我谂大家如果有留意过书即系佢嘅出嘅书啦，或者留意过专业上面嘅资料咧，佢曾经有一封信试过喺一封信入边写过超过三十件事，而系嗰个时间咧可以横跨五十年嘅中间。即係由第一點至到第三十點，可能講緊某五十年入面嘅嘢，可以橫跨咁遠。咁最後 咧，咁冇得快。 最後咧，我去到佢屋企咧，我話教授，不如咁啦，我想同你傾下關於嗰個文件 filing 嗰個問題。我話我可唔可以去睇一睇你嗰啲文件點樣處理啊？咁講，咁佢話好好，你入嚟房啊咁樣嚇。咁我又影咗幾張相。咁佢嗰啲櫃啊，即係嗰啲文件係亂到點樣情況咧？咁我諗大家一陣間都可以透過上面去睇翻。咁咧就係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係我相信冇任何一個先進嘅系統或者一個方法咧，可以幫佢做一啲嘅 filing， 因為佢可以係1995年寫緊一啲關於二十年后甚至乎三十年后嘅嘢，我都唔知道应该系由时间开始翻起好啊，由个国家开始翻起好啊，因为有啲佢有啲信咧系可能 send 俾可能 send 俾挪威，但系佢入边可能有中间有提到有啲关于南非甚至乎其他国家嘅嘢，所以咧 记忆嘅啫， 冇错啦。 如果教授一即系大家例示咁，人始终都会走。如果教授一走咗，咁啲 filing 冇人知嘅。 基本上系，咁你真系要逐封逐封信去抄，咁我跟住咧我就好冒昧咁提出咗个要求，我话教授，不如咁啊，我话你俾一个下昼我，你唔介意话我入你房，我帮你倒晒呢柜嘅信出嚟，我帮你排日子啊，净系排日子啫，吓咁样啦，或者其实我咧当时系想去攞一啲关于中国、香港或者台湾嘅一啲资料翻嚟咁样，咁好啦，咁跟住入到去，咁啊影咗两张相，有成五六个柜。堆满晒文件，跟住佢同我讲，佢话A 文，佢话唔好意思，佢话因为入边有好多 confidential 嘅嘢，我唔可以俾你任意去抄，咁样。咁我听到嗰刻都 系，咁你譬如你个封信系要预先俾其他一啲人，可能佢有生命危险嘅， 可能系一啲恐怖袭击嘅资料啊，或者可能一啲某政府嘅一啲机密资料啊咁样。咁我话真系唔得咁样，佢话。真系唔得，佢话嗱，不如你等我一阵，你俾一两个钟头时间，我拎一扎信俾你，我即系筛选过，我可以俾你拎去睇咁样。咁我其实喺呢一次嗰个旅程咧，都影咗都相当多嘅信嘅相翻嚟，有啲系未公布嘅，系啦。咁嚟紧我都会逐啲慢慢咧，即系会话俾大家知系一啲嘅咩嘅事情咁样。咁所以咧，佢就真系好乱嘅。咁同埋咧，即系拆开少少先。当日咧喺三月嘅二十号，佢嗰日朝头早，咁其实我哋每日都好开心啊！佢哋每日都会因佢一家有成一家六口啦，连埋佢太太，佢有四个小朋友，咁啊系佢有四个小朋友系啦，一个女有三个仔仔咁样，咁我哋每朝早都系一齐食早餐啦，咁啊好开心。咁其实成个过程咧，我同佢仔女系沟通唔到嘅，因为佢仔女咧系唔识英文嘅，净系识葡萄牙文嘅啫。咁咧好多时都系我要透过连佢太太都唔识英文嘅，咁系教授有一个好流利、好动听嘅英文啦。咁我都系同佢沟通，咁啊同佢小朋友沟通都要靠教授喺度咁样，咁啊有一日佢同我讲，佢话 Amon， 我唔可以帮你冲咖啡今日，我话因为我有一个好重要嘅 message 要打，咁我咧其实嗰阵时咧我就即刻攞一个一个细细个 cam 咧录低咗佢。 佢知道你录嘅，你 佢知嘅，我有同佢讲嘅，我唔系偷拍嘅，我同佢讲咗嘅。咁我话可唔可以录低你呢个情况？咁佢话 OK 冇问题。咁佢就因为咧而家大家见到佢大部分嘅信佢都透过电脑打嘅。好啦，咁佢嗰封咧就系寄俾呢一个印尼政府嘅信，咁佢打完之后，佢 print 咗出嚟。好啦，print 完出嚟之后咧， 佢喺个 Word 嗰度打噶嘛，佢礼手就交叉删咗。我话喂，我话你做咩删咗个档案咯？做咩？ 佢冇 save， 佢冇 save 噶。喂，你做咩唔 save 啊？佢话喺电脑入边嘅资料都唔会有用，呢、這个只系一个 Word 嘅档案，唔可以证明啲乜嘢。佢话我已经 print 咗出嚟，我会拎去工程行，我会拎去邮局。去做一啲嘅 filing 或者一啲 documentary， 你有同佢一齐去工作？ 有系啦。咁我谂大家有留意个专业都，我都有将个程序啦，或者佢我直头影咗相，佢系有啲咩人帮佢做啲咩动作咧？咁样咁我都有即系详细记录低。咁 专业啲人就唔睇呢啲嘅， 系 即系啲佢唔系要咩，即系信就信，唔信就唔信噶啦。 系。 咁佢唔係要去求证呢啲资料嘅，唔关佢事嘅，香港人就唔理㗎，你知道係咪先。所以因为咁嘅原因呢，嗱即係咁样讲，我喺 Facebook 嗰度呢就有啲好大压力，有啲好大单嘅嘢。 嗯。 係咪先，我讲 Facebook 讲啲好大单嘢，啲 Facebook 嘅朋友系咁问㗎，点算呢，有冇危险呢？我唔知道有冇危险。 係。 OK， 我唔知道有咩危险，或者我唔知道会有咩问题。 嗯。 我真係知道 ,OK， 由教授嗰度亲自攞到过嚟咧， 系 我手头上有几封信， 系 你几封信咧，我只可以讲俾听众朋友听咧，入边啲资料咧系几绝密嘅，但系可以公开噶嘛，系咪？ 系冇错， 系嘛嗱，我唔想喺度讲太多，因为咧，如果呢几封信嗱，首先教授就系写咗封信嗱，以前啦，而家佢电脑打，以前佢手写咗封信咧，跟住佢会攞去影两个人， 冇错，佢写咗个正本。佢会每一个正本咧，先认两个 copy 先， 两个 copy 系啦， 然之后就会攞一个 copy 咧，就去俾 公 证行 抌 印 同 签名， 系啦，签名系啦。 另一个正本咧就会寄去 嗰 个应该要寄去嘅人嘅。 冇错。 嗱，我手头上呢几个嗱，虽然我手头上呢几个而家系个 print out 版本嚟嘅 ，OK， 嗱，我唔想 show 出嚟俾大家睇咁太 details， 但系我只可以讲俾你听，呢度有三封信，有一封信咧系教授。sorry， 中学系嘛？中学定小学？ 其实系佢13，系佢13岁嘅时候。 13岁中学啦，应该系 high school 啦，系啦， 系啦， 因为佢都写 high school 嘛。冇错，嗯。 教授读 high school 嘅时候 send 信俾李小龙嘅信，嗱呢度系有1973年系有公证行嘅印噶吓。 系。 另外一封信咧，系教授喺1995年咧系 send 俾我哋最爱嘅梅艳芳小姐嘅一封信。 嗯。 咁内容系有提到妹姐嘅身体嘅健康情况， 冇错。 李小龙嗰封信咧，就系、是、有写到关于李小龙本身嘅危险， 冇错。 同埋佢仔仔阿 Brandon， 即系李国豪， 系个死亡嘅原因。 死亡原因嘅吓，嗱呢度有两封信，呢度有公证行抌印嘅。最后呢封信咧，系我一定要讲嘅，因为呢位系我好。唉，即系咁样讲，我系好激动、嗯。其实，因为呢封信咧系一位我好中意、好中意嘅一位我嘅偶像，张国荣先生。咁系1994年 send 俾哥哥嘅一封信，咁内容亦都有提到哥哥嘅身体嘅状况啦，同埋一啲嘅比较敏感啲啦。 嗯， 我觉得比较敏感少少嘅资料啦。咁我唔喺度讲啦，因为呢封信系教授 send 出嚟。 系 咁唔系我讲，唔系你讲，系教授自己一早喺1994年已经 send 咗俾。张国荣先生啊哥哥嘅，咁而嗰封信咧，亦都系 send 咗去俾一个香港嘅一个电影嘅会啦，同电影有关嘅会，咁亦都俾咗另外两位人嗱，两位当时嘅干事啊，咁当然啦，我唔能够讲得太多呢封信嘅资料，因为到时候呢封信即系唔系呢个正本啊，正本就系寄咗去啦嘛， 系冇错， 但系佢影印出嚟，再经公证行抌咗印嘅相咧嘅正本咧， 系嘅正， 即系嗰个抌咗印嗰个副本咧， 嗯。 是会教授亲自带埋过嚟香港 ，true copy 系会带翻， 即系呢三份呢三封信佢会亲自带嚟香港， 冇错。 咁到时咧喺个会场嗰度咧会展出，咁啊到时系会俾大家可以即时睇到当时教授 send 俾哥哥嗰封信嘅资料啦。咁嗱呢个我唔详细讲啦，因为再讲我就会忍唔住噶啦。咁所以我唔再讲呢度啦。OK， 咁到时大家去睇啦吓。咁呢个好紧要，我觉得好紧要嘅。咁亦都就系咁啦。系啦，唔好讲啦，算啦。 Okay. 好啦，咁啊呢度讲完啦。咁其实我都想俾大家知道，其实教授佢先前所预言嘅嘢咧，唔系大家所讲咁简单嘅。其实如果大家有心想上去 Facebook 嗰度 check 咧， 嗯， 其实可以 check 到一啲就净系讲紧旧年啊，2013年 系 有一啲资料咧，系教授可嗰、那个即系喺教授俾你 系 而你 po 上 Facebook 冇错 嘅时候，嗰啲时间咧系完全中嘅 系 嗱。 我要强调多一样嘢，当然有一啲教授自己都讲咗，有啲嘢系会唔未必一定出现嘅， 冇错冇错， 系嘛， 系冇错。 即系当然，如果你话喂呢个人准定唔准嘅，咁你当然捉住啲唔准嘅嘢去睇，梗系唔准，因为佢自己都讲咗会唔准嘅、 嗯、 有啲嘢、 嗯嗯嗯嗯。 但系佢即管预言咗一。即系佢嘅预言，即系其实系佢 系个梦，冇错。 严格啲讲，其实佢系收 order 做嘢嘅，系咪？ 冇错， 即系佢冇得拣嘅。 系系冇错，所以有啲人问我：喂，点解佢今日要写三十点？点解佢今日写廿五点？ 嗯， 冇得拣，佢都系拜，佢冇得解，佢拜 order 做嘢，佢唔会写多，唔会加盐加醋，唔会写少咁样。 咁、那个 order 咧，总之就系个梦境入边有一把声音话俾佢听，要 send 信俾边个？ 系 俾啲咩人睇？要做啲乜？ 冇 错，咁就 send 出去。 嗯 ，OK， 讲讲啦。2013年， 咁啊，2013年啦。我谂大家有上专业咧，都留意，我都会将一啲咧曾经佢预言咗，又或者中咗嘅资料咧，我都会放翻出嚟。咁大家都知啦。咁譬如每一个月嘅月尾，我都会。即係盡可能盡快嘅時間可以放到下一個月嘅預言啦。咁咧，其實我喺2013年咧有幾單大嘅 case 係我都覺得幾震撼，同埋可能亦都透過呢啲事件咧，係可以令到各位聽眾啊或者讀者更加清楚佢嗰個預知夢嘅機制會係點樣。咁譬如好簡單啦，我哋睇一睇六月份。咁喺6月25號咧，曾經我上載咗兩封嘅信。咁呢兩封 上去 Facebook 冇錯啦，係啦。咁點解會上Facebook 咧？其實喺6月嘅未來事件簿入面咧，係冇提過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嘅。 嗯， 好啦。咁但係因為當時咧即係傳佢有個消息咧，就係話佢嗰個病危啊。咁呢、這個即係萬人景仰嘅一個領袖啦，病危。咁所以咧，我即時我就 send 咗個 message 俾教授。我話教授話，我話你有冇曾經寫過信俾佢？ 嗯， 可唔可以知道佢之後嘅情況會係點樣咁、樣？咁佢話有啊咁樣。咁佢話我轉頭我抄得翻嘅話咧，我就俾你啦咁樣。好啦，咁啊，即係 thank God 啦嚇。咁啊，到到第二日咧，佢即刻 send 一封信俾我。 嗯， 咁咧嗰封信咧，原來佢分別有兩封信。第一封信咧就係1998年，嗱喺1998年7月6日咧，佢寄俾南非領事館。 嗯。 咁佢入面呢其中一個 point 寫到就話呢你哋嘅總統曼德拉呢將會喺2013年呢嘅6月份呢有機會呢會因為呢個重病而逝世。 嗯 好啦。咁一陣間我哋都可以睇返啲信嘅資料啦。咁另外呢一封呢就係喺2007年10月6號佢呢就寄俾呢一個挪威嘅大使館去講關於曼德拉嘅一個資料就係乜嘢呢佢話佢2013年的6月很有机会会失去这个生命因为这个病危啦、如果他能够在6月份避过这个劫的话呢这件事将会延迟到去2013年的12月、 大家知道呢曼德拉总统呢就是南非这个总统曼德拉呢12月6日呢即系旧年十二月六日咧就过身嘅， 冇错。 咁但我有个问题，即系点解你第二封信会寄去挪，即系唔系你即系教授第二封信，点解会寄去挪威大使馆嘅？你狗即系讲难听啲，狗唔搭白嘅。 系冇错，其实咧。有呢個問題已經好多讀者都有問我嘅，好多或者甚至乎係 MJ13 嘅聽眾亦都 send message 過嚟問，哇其實關佢咩事呢關挪威咩事咧？南非就係南非總統啦，唔關挪威事。咁其實因為咧，佢喺2007年10月嗰一個嘅晚上，佢發到一個夢，就係關於挪威有一單大屠殺，係啦，咁啊將會發生。咁而呢个傻佬呢亦都杀喺条街度杀咗应该都有接近30人。咁佢就将呢喺呢一个佢发呢个梦嘅同时呢佢亦都有一个新嘅 update 系关于曼德拉总统。 所以佢就写埋落去。 冇错啦咁都系嗰句啦佢都系经过梦入面嗰把声音要寄俾边个咁佢就寄俾边个。咁而呢封信亦都讲咗一个最新嘅 update 就系话我除了见到他之前我讲过他在6月份有机会会离开即是这个世界之外呢咁亦都仲有一个时间会是12月。因为他亦都同时见到呢他2013年的12月呢都仲喺度然后跟住就会离世啦咁样。咁所以佢呢封信都俾埋我咁我就喺6月25号将呢两封嘅信呢喺6月25号摆咗上 Facebook。 6月25号 ,6 月25号冇错。 如果你去翻个 Facebook 专业 ，Facebook 我再强调多次，即系 Facebook 嗰个日期咧就唔系我哋可以改到嘅， 即係如果你睇翻嗰封信喺 Facebook 嗰度睇翻嗰封信咧，即係佢日子係真係六月幾已經出咗去，亦都寫咗曼德拉總統十二月。如果六月冇事，十二月就有事。咁事實上，曼德拉十二月六號就離開咗呢個世界啦。 冇錯， 咁就我哋又冇咗一個，即係呢個地球又冇咗一個幾有偉大嘅一個總統啦，係 冇錯。 OK， 好咁啊嗱，除咗呢單事件之外咧，咁啊，舊年七月啦，七月就。我睇翻你嘅資料咧，就講緊有架飛機 係 就會墜毀嘅， 係冇錯。 咁即係每一年難聽啲講，其實每年都有飛機嘅空難噶嘛， 冇錯。 咁呢個係咪有啲即係容易撞中咧？ 嗱，呢個咧我都有個小故事，有個小插曲。喺我七月我七月一號，我記得我七月一號夜晚咧，即係當日放假啦，國慶啦，咁咧就post 咗呢封信出嚟，post 咗呢個七月事件簿，寫到第六點嗰陣時，有一航機將於美國機場墜毀，多人傷亡咁樣，咁嗰我就即刻問教授， 你講多次個日子係點啊？ 即係。个日子就 是日期你铺上， 我铺上系七月一号嚟嘅。 七月一号 系啦，咁佢就入边就写，即系成个三十点，我系七月一号一次我放上 Facebook 啦。咁其中一个 point 咧，佢就话有一航机将于美国机场坠毁。 有嗰封信喺度啊嘛，我记得你好似系嘛。 嗱，喺嗰个事件簿入边咧，当时系未有信嘅。咁其实未有信嘅时候，我就问教授，咦，我话近排咧都好少预测关于有关空难嘅嘢，我话你可唔可以讲多啲俾我听，系边一日发生咧咁样？咁教授佢同我讲咗，佢话我唔可以话俾你听，佢话信我已经记咗，因为如果我讲咗出嚟咧，会有好大嘅影响咁样讲。咁。 即又系收 order， 总之唔可以讲出嚟。 佢唔系，佢个意思唔系唔可以话俾人知，因为佢话佢已经做咗佢要做嘅嘢，就系要寄信俾肇事有关嘅人，系啦。但系佢唔可以喺佢就嚟发生嘅时候，我话俾大家听航班编号几多几多乜乜乜乜，几时佢会发生个空难？佢话因为咁样会造成一个好大嘅混乱。 嗯， 同埋佢亦 都，其实佢知定系唔知咧？其实我想问一下， 佢知定佢知嘅， 系 佢知嘅，因为佢已经有晒资料喺手啦，已经。咁佢话，因为佢哋巴西咧有一个法律咧，好奇怪，唔可以写一啲未来未发生嘅嘢，所以如果大家 而家做紧都系呢啲嘢， 系啦，嗱，我解释翻俾大家听，我去佢屋企。在当地看到他的书，他的书里面的预言信呢没有我们香港那么好看。为什么呢？他全部有黑色的笔呢 highlight 重要的人名啊、地方啊、日子。 即是查了，是不是？ 没错，他查了，是啦，就直头你看不到的。但是为什么我会可以拿到一些信是未来的呢？因为我刚才讲过，他那些信呢全部都是跨时间的。有啲佢虽然讲紧可能系2013年嘅嘢，但佢入边可能牵涉一啲2015年嘅嘢。咁我觉得喺我角度嚟，觉得系唔好嘥啊，即可以早啲拎到出嚟俾人哋睇咧，都系好事嚟。咁所以咧，随住韩亚航空呢封信咧，咁件事发生咗，七月六号发生咗，我嗰朝收到数接近100个嘅 message， 同我讲系咪呢一单啊？你讲嘅七月事件簿系咪呢一单啊？咁讲，咁我亦都 confirm 咗教授，佢话系，佢话而家我可以俾翻封信你哋睇，我已经寄咗俾佢哋嘅 CEO， 喺呢一个2008年嘅4月15号，系啦，有晒所有登记，有晒所有邮戳，咁亦都系知道佢系收到嘅，因为教授从来都唔会寄普通嘅信件，佢一定系寄挂号。 挂号信， 冇错， 咁我哋咪住先，我哋时间本来我谂住一节讲晒呢啲，就太精彩讲唔到啦。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第二节 M G 十三，继续睇埋教授一啲新嘅资料。翻嚟第二节嘅 MJ 十三啦，咁继续有 A 文喺度啦，咁同大家讲教授，朱塞里洛教授啊，咁啊嚟啦，咁同埋仍然有朱塞里洛教授嘅亚洲区代表 A 文喺度嘅，咁啊嗱，即系讲紧呢个七月份嗰、那个，即系旧年七月份嗰、那个 韩亚航空嘅空难 事件啦， 冇错冇错。 咁但系嗰封信就唔止系一单噶嘛， 系啦系啦， 另一单系真系预言嚟噶啦嘛，而家 系啦。咁其实点解要讲咧？因为其实喺韩亚航空呢封信入边咧，即系佢寄俾呢个 CEO 呢一封信入边咧，系除咗讲咗喺七月六号佢发生嗰个 case 会。是有意外之外呢，另外他讲明这一架是波音777的客机、 嗯、 第一、 嗯、 第二呢就是说个飞机注册编号是 HL7742、 嗯、 航班编号是 214, 中晒的 是的 航班编号是 214, 是在南韩首尔仁川机场飞去美国三藩市，是的，那呢亦都讲到明呢是什麼原因呢是令到這架飛機呢、 嗯 啊是墜毀、 嗯、 其實是因為呢這架飛機呢、那個全面評核和那個檢查呢是有甩漏的、 嗯 啊、是因為那個可能是個 maintenance 或者個 tracking 有遺漏而令到有這件事發生。 明白， 好啦，件事过去咗啦，即係一啲唔开心嘅嘢过去咗，咁又有另外同一封信入面有另外一个空难嘅事件，亦都系隶属于韩亚航空嘅航班。咁呢一个系乜嘢呢？佢话呢一单呢会更加严重。 嗯。 係啦。咁呢就会系将会系2015年。 未来喎、 哦。冇错。 未发生㗎喎。 冇错。2015年2月25号下午1点30分有一架波音777航嘅航機編號係212，係啦，亦都係有埋212，係啦，咁將會咧都係會有一個好嚴重嘅空難事件。 開曬嘅喎 number， 開曬，開曬，係啦。 哦，嗱，呢封信係幾時寄出嚟嘅？ 呢封 呢封 信喺2008年 4月15号 寄俾韩亚航空嘅 即系呢封信入边有两单 case， 一单 case 系讲紧旧年七月，另外一单 case 系讲紧出年2015年， 冇错， 但系唔知几时。 2015年的2月25号。 2月25号。 下午1点30分。 你重复多一次那班机的编号是。 编号是212。 212。但没有讲哪里去哪里。 没讲。 OK。 是啦，资料是得那么多啦。 OK， 那这封信很大镬的这件事。 其实呢如果大家有还记得预言二那一集呢，我们有讲过关于巴西那个机场即、就是有架机炒了下去、嗯、令到有180多人受伤和死亡的单 case， 咁最后佢喺个官司上面胜诉啦，因为曾经有一个传媒咧就用咗一啲不实嘅证据咧去即系叫做诬蔑教授啊、指控教授咁样啦。咁、 嗯、 其实咧喺过去咁多年咧吓呢40多年咧，佢有好多个空难事故咧预测咗，有一啲公司咧系真系会真系唯一能够避免嗰个 case 咧，就喺嗰日停飞嗰一航嗰个班次。 嗯， 譬如佢讲緊可能係班号212有我听我嗰日都即係喺巴西又同佢傾偈嘅时候，佢话都有一啲公司呢係有 take 佢嘅 advice， 係真係停咗嗰班，可能用另外一架机去代替。咁、 嗯、 结果当然係冇发生任何事啦。咁、 嗯、 呢度呢就都几两面睇嘅。咁大家可能会觉得。 你当马后炮又得。 係啦，冇错。 你当佢真係避一劫又得。 係啦，冇错。 咁睇你嗰个航空公司。 因为佢冇发生㗎嘛。咁我讲乜都得啦，其实。我话我用咗架 B 飞机换咗 A 飞机咪唔发生。因为可能嗰件事从来都唔会发生。即係我即有时我都会咁样諗囉。咁、 嗯、 但係无论点都好无论大家即相唔相信佢都好啦，但係我都要将我知道嘅嘢呢讲俾大家知道。 明白。明白。嗱先回应返少少先，因为正话啱啱开嘅太多资料讲啊，所以呢都唔记得回应咗一样嘢好紧要嘅呢，就係、 是、 即小弟呢就俾人唔知点解呢就俾人偷拍。 偷拍。 咁上咗 YouTube。咁上 YouTube 咧，嗰个题目系好正嘅，就写住我大约记得我睇过一次，咁啊叫做《卓飞公园豪哭》。咁啊，我都唔知啊，不过有个听众啊，有听众朋友喺 Facebook 啊 send 咗个 message， 咁我多谢位听众嘅，因为佢话由山城嗰阵时候你跟到而家嘅。咁啊，我睇翻嗰条片咧，咁我即系唔再回应咁多啦，因为只系讲一句咧，就即系有张纸巾喺度抹面油咧。就不是等于豪哭，什么叫豪哭呢？豪哭是喊到失控跪在地下的豪哭的，那么抹面油都是豪哭呢，那就没什么好说 的。那证明了你越来越红了。 那就但只不过就是个就是近排，就是尤其就是讲紧那几封信呢，那个感觉上是激动一点的。但是你说是不是去到豪哭 即係抹面油咁樣，你都覺得好哭嘅話，咁就冇有講。好啦，唔好講呢單嘢，唔回應咁多嘢啦。喺 Facebook 嗰度回應咗就算啦。 係。 好啦，咁啊，繼續講十月咯嚇， 十 月份 係啦。咁啊，十月份咧，咁有我喺十月一號嘅時候咧，就將十月嘅事件簿嘅資料咧 上咗 Facebook 嘅， 上咗 Facebook。 講多次係可以喺 Facebook。朱室李洛教授预言个专业嗰度咧， 冇错， 系会睇到呢个 post 噶吓， 冇错冇错。 十月一号上咗 Facebook。 好啦，咁点解要讲呢样嘢咧？呢度入边有三个 case 咧，都想即系讲一讲。咁啊，佢曾经讲过咧，菲律宾将会发生一个尼克特特制六级嘅地震啦。咁结果咧呢件事喺十月十五号就发生咗啦。 系 十月十五号发生咗。 嗯。 好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会有一个好严重嘅洪水嘅灾害咧，将会冲击呢个印度，使令到好多人伤亡。咁呢件事亦都系十月嘅二十五号发生。咁都幾見佢哋都傷亡幾慘重嘅。 系。 但呢个都系一个幾大嘅 case。 嗯。 咁好啦，另外一单咧就系、是、一个强大嘅风暴将会吹袭英国同埋苏格兰，造成地方破坏同埋人命伤亡咁样。当我翻译到呢一点嘅时候咧，我谂翻我过去呢三年咧， 英国好似冇乜打风。 系啦，即系你话其他地方，去巴西好多地方啊，智利或者咩其他嘅地方会有好多嘅风暴，美国啊最多啦，系咪？日本啊， 菲律宾 系啦，呢啲最多。佢话英国会有台风，我真係第一件時間呢，我未將呢個 message 呢公布出去嘅，因為我都會論過呢三十點係咪真係有跡可尋呢，或者其實係咪都有可能發生呢咁樣。咁我都會自己先睇一次先，即係我唔 即係你即刻問返教授，喂你咪寫錯呀。 係啦，即係我都問佢，我話你可唔可以 confirm 多次，佢話係冇錯，係英格蘭同呢個蘇格蘭。咁跟住我仲記得我問咗好幾個相關嘅朋友，有一啲朋友係曾經喺英國留學一段時間，或者甚至喺嗰邊住。我話喂，其實呢英國呢有冇颱風打㗎？冇喎，冇風季喎，即係唔同香港咧、我哋 就嚟打啦， 係啦，即係唔會話咩八號風球啊、三號風球有啲咩戒備嘅準備要做啊，嗰啲完全係冇噶，亦都冇任何級別咁講。哇嚇，哇，真係冇乜。佢話但係經常都會有啲普通嘅大風嘅，但係就唔會係風暴咯咁樣。咁点都好啦，咁佢教授都 confirm 我，咁我咪照写咯咁样。 你都系 take order 啫，教授 take order， 跟住到你又 我就 take 咗 order 系啦，做嘢系。 好啦，咁结果咧就喺十月二十七号咧，竟然咧有一个风力达到时速一百五十几嘅台风咧，就打英国。我吓唔系？ 你当时睇到个反应系点嘅？ 我话唔系啩？我话我 好想知道你当时嗰一刻睇到个新闻，你个感觉系点嘅咧？ 讲咗个字咯、 okay ， 就个劲字啦，系啦， 我 咪 讲个劲， 我都系讲一个劲字，我睇下你同我谂嘅系咪一 样。系嘅，劲字都做咩字？ 可能个掂字咧，系咪？咁跟住我就打佢打翻电话，我话你系喂，我话你系去英国系咪读书噶？我问我个朋友，即系有打风喎，原来佢话跟住，然后咧佢话真系好少啊。咁跟住随即嗰日嘅新闻啦，吓咁就话亦都有解释翻，其实因为英国嗰个地理嘅缘故咧，其实所有嘅热带气旋或者风暴去到嗰个海。即接近英國嘅時候大部分都已經消散嘅，係所以咧 抵消咗嗰啲風力啊， 冇錯啦，係直頭係令到佢唔會再變有任何氣旋，入冇任何傷害性。咁、咧新聞亦都講錯啦，係十年未遇嘅暴風雨。喺、過去我幫教授做嘢呢三四年入邊。佢讲一次就中，咁、我唔知道你当大家系当佢撞彩。 阿 Ken， 我即系我讲多次，即系我呢、這个、我呢个身份咧吓，即系我呢个主持嘅身份咧，即系当然我唔能够好，我唔能够好乜嘢都信，因为我亦都同我嘅听众讲唔好咩嘢都信，系咪？我要企一个好 skeptic 嘅角度去睇。咁、我即管企个角度睇，如果教授嘅信系假嘅，唔好介意 ，Amen， 即系当我如果觉得系教授系造假嘅咁样，咁我唯一可以证明到冇假嘅就系因为你系由教授嗰度攞啲资料翻嚟噶嘛，咁然之后你就 take order 就摆上 Facebook 噶嘛， 冇错， 咁 Facebook 啊冇可能做到假，因为你摆上去之后系有 record 嘅，系有人睇到嘅，会有听众一齐 follow 嘅，听众系会讲翻出嚟嘅，咁。當然，正話都講過，有啲係會唔中，但係有啲中嗰啲咧係中得好 specific 嘅，即係你講緊而家英國，好似你話齋十年都未打過一次風，冇一個咁嚴重嘅災難，咁就係、 教授是中了呢， 没错， 那是我不懂讲的。那当然呢，如果个预言是假的，那我只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看为什么 Amen 你会拿到一些这样的资料、而是预早摆到出来呢、即是都是天有不测之风云嘛、人有霎时一身痕嘛所以、 okay. 有乜可能你会知道呢，咁即係呢个都一定要列入呢个神秘研究嘅组织嘅范畴入面。咁但係 ,ok, 教授而家预言到呢一样嘢，呢封信係教授几时send出去 㗎？嗱，呢封信呢其实头先我讲十月呢三件嘅事件呢、我都冇摆个信出嚟嘅。咁、因为佢 佢讲你 太多啦，因为即佢冇可能呢，喺头先我讲佢嗰十几个季咁混乱嘅情况底下，佢每一日都帮我哋啦、去搵一啲 up to date 嗰日嘅资料出嚟，其实对于佢嚟讲都有困难，因为佢都有好多，即当我去过佢屋企同佢一起生活嘅时候呢，当日佢屋企后花园爆咗水管，佢身为一家之主，佢都要搞三个钟头。佢话 Amen， 你等一阵先，你坐喺度招呼自己，我要出去搞，我真系好多嘢做今日。嗰日又有啲律师啦、记者啦，甚至乎佢隔篱村啲邻居啦，咁都走嚟去同佢倾好多嘅嘢，问佢一啲嘅资料，当地嘅一啲传媒啦，啊，帮佢写一啲报道嘅一啲嘅记者啦，都有嚟揾佢咁样。咁佢啲 appointment 咧系忙得太过夸张咁样，咁咁呢三件事件咧，佢已经系去信俾当局噶啦，已经系系啦，咁佢所以我就冇摆过任何信，因为我都收唔到教授俾我信。好啦，咁 十一月 系啦，冇错啦，咁最后一单要讲啦，因为呢一单嘅灾难其实都几大咁样，咁其实咧就我喺十月三十一号咧就将十一月嘅事件簿咧放咗上 Facebook， 咁嗰句说话点讲咧？菲律宾将会受到一个洪水嘅冲击，并导致多人伤亡咁样。好啦，咁结果咧就喺呢个十一月系啦，八号至到十号呢段时间咧，海燕一个好大嘅台风嘅海燕系啦，咁咧就冲击呢个菲律宾啦。咁喺嗰一咁当时咧，我就即时就醒起，咦系菲律宾有洪灾，哇原来个风可以带嚟一个咁大嘅洪灾，跟住 浸晒啊嘛，大家睇新闻睇到啦。 今次竟然系教授，佢话 Amen， 我相信你应该需要呢一封信啦，咁样。 哦，佢主动俾封信嚟， 冇错啦。佢话呢封就系海燕嘅，因为点解咧？入边提到香港，入边有提到越南，咁点解咁讲咧？因为当时佢打完菲律宾咧，佢另外除咗讲呢一件事之外咧， 嗰个风打完菲律宾， 嗰个风打完菲律宾，佢喺个封信入边亦都讲，打完菲律宾之后个 track 嗰条路线系点样走？佢会走去香港啦，同埋呢个越南，系啦。咁所以咧，我亦都将呢封信收咗。亦都将佢摆咗上 Facebook， 就即係将佢嗰啲係啦资料呢就翻译咗出嚟啦。咁呢一封信另外仲有一个特点㗎。 佢几时寄㗎呢？ 佢喺2009年。记得我哋发生海燕呢件事係2013年。 係。 即係讲緊四年前啦。 係 啦，即係旧年啦。咁呢就呢封信係发生嘅时候嘅四年前。係啦。咁呢就2009年嘅10月25号呢就寄俾呢个菲律宾政府。好啦。咁呢竟然呢我除咗收到呢封信之后呢，亦都收到佢俾一另外一封信落，就是这封信呢就是菲律宾政府寄返俾教授，在2009年的11月27号他10月20号他 好嘢 喎，他说他收到这封信， 即是阿罗约夫人就会回应的， 是 阿灰洛就不回应的，现在奇的是 明白的明白的 明明都好啦，即系啊，上一任总统又真系会复嘅，呢一任总统又真系唔睬你嘅，可能系香港啫， 可能系香港。咁咧就亦都 石桥教授喺香港寄封信过去睇佢封唔封。 咁呢个亦都可能解答咗一啲一啲读者嘅一啲嘅疑虑。其实你寄俾嗰啲政府，嗰啲政府会唔会睇咧？ 其实系会复， 系会系会。 咁系因为阿雷约夫人啫，而家阿灰洛就。笑住咁复你咯， 应该好似系咁。 回翻封信有个哈哈笑喺度咁样，可能系， 可能系， 好啦，明啊，明唔明啊，唔明啊。 好 啦，嗱，咁啊，即系略略咁，即系叫做系咁，好快就咁讲咗啦。咁当然，其实教授仲有好多未来嘅嘢，系会即系会有预言啦。咁其实喺今次呢个talk 入边咧，呢两日嘅talk 入边咧， 都会讲到㗎。 冇错係啦。 咁呢两个 talk 分开两日啦。咁第一日呢嘅题目就係、 是。3月8号就係第一日啦。咁呢嗰日呢就会有第一个 topic 就会讲呢、這个中国香港同台湾。即亞洲區附近的經濟，當然今次的 talk 咧，主要我係想佢帶多啲關於亞洲資料俾我哋嘅。咁，但係當中亦都牽涉一啲環球性嘅嘢嘅，譬如即係可能經濟上啊咁樣，因為我哋作為亞洲地區都唔能夠獨善其身啦，因為一定受影響。 其實全球都有聯繫嘅。 咁另外第二樣嘢咧，就會係講關於一啲致命嘅病毒啊。致命嘅病毒 喺亞洲會 喺亞洲區，冇錯啦，係啦。有啲乜嘢係我哋唔知 道， 而又會嚟緊嘅咧？ 係嚇， 佢個源頭係啲乜嘢咧？一啲呢啲嘅好古靈精怪嘅病毒咁樣，咁佢都會講到啦。咁另外咧，另外仲有一個 topic 咧，就我列咗做名人系列嘅。如果大家喺嗰、那個活動嘅 poster 嗰度咧，我都列咗一個名人嘅系列，係啦。咁呢一個係乜嘢咧？其實就係想講翻一啲關於佢曾經寫過啲信俾一啲名人嘅一啲嘅個案， 例如正話嗰啲， 冇錯啦， 我講過，譬如俾阿妹姐啊， 係啦， 阿哥哥啊，同埋俾阿李小龍啊， 係啦係啦。咁另外仲有一啲，會唔會仲有一啲我哋係未知嘅個案，甚至乎嗰個人係仲係在生嘅，但係而佢又有寄信俾佢咧，咁樣，咁呢喺呢一 part 入邊咧，我哋都會分享。 其實而家佢仲係揾緊啲資料俾我哋噶嘛， 係啊，佢喺佢咁雜亂嘅櫃桶入面呢仲係抄緊多一啲。 盡量抄緊一啲。 冇錯啦冇錯啦。係啦。 講多一次啦，咁呢個呢就係嚟緊啊呢個3月8號。 8號啦。 9號星期六星期日。 係啦。 咁係呢個 喺九龍灣展 覽。九龍灣展覽中心。 係啦嘅演講廳三樓嘅演講廳。 係啦。咁係啦。朱失李落亞洲之旅香港站災難危機。 OK, 好。 好啦咁我哋繼續落去囉。 係 繼續落去。 嗯。 好啦，咁啊嗱，正话讲过嗰啲咁嘅资料啦吓，咁其实我知道咧，其实教授仲有本新书会出嘅。 冇错，冇错。咁咧，其实头先我都讲漏咗一样嘢啦，就系喺嗰个第二日啦，九号嗰日咧，我哋头先讲完爆啦，九号嗰日咧，其实咧就讲咗有另外有一啲嘅 topics 嘅，例如就系乜嘢咧？关于 UFO 啦，关于 UFO 嘅 case 啦，咁因为曾经佢喺预知梦入边都目击过一啲嘅个案，咁可能佢都了解到咧，其实嗰啲外星人即系所谓嘅 UFO 啦，嚟地球嘅原因系啲乜嘢？咁亦都系因为我哋会牵涉呢一个 topics 啦，咁今次咧。亦都首次其实我冇諗过其实呢一件事呢我已经摆喺心入面接近一年。因为我过去喺三月份去巴西嘅时候佢同我讲佢话其实我而家准备緊一本关于 UFO 嘅书我听到之后我突然间哇即係有少少呆因为我冇諗过佢会係涉猎呢一个嘅范畴佢仲要同我讲佢话我仲有其他嘅书㗎如何令呢个家庭关系和睦啊夫妻相处之道呢啲系全部喺佢梦入面嗰一把声音带俾佢一啲嘅知识嚟。系啦。咁嗰啲我哋唔好讲啦咁我哋可能比较关心啲 UFO 嘅嘢。咁入面呢喺呢本书呢入面呢亦都有讲到一啲呢因为喺当地呢我曾经同佢喺巴西一个嘅UFO 嘅学会嘅一啲干事倾过偈。咁因为佢都系华人嚟嘅，佢只不过系移居咗去巴西有十年嘅时间， 即系讲广东话嘅， 系讲国语嘅。咁我可以同佢即系少佢嘅国语，可以同佢沟通得到啦，加啲英文咁样。咁佢亦都讲佢话啊，即系好呢过去呢咁多年啦，好多谢教授咧，可以同佢分享一啲佢喺梦入边 UFO 见到 UFO 嘅一啲嘅资料，好帮到佢哋喺研究 UFO 嘅入边。咁所以佢哋咧互相交流咗一啲嘅资料，以至到教授咧可以将呢一啲嘅资料咧，可以变成一本书。咁入边除咗咧系牵涉一啲咧，喺美国政府啊五角大楼入边一啲从来冇 open 过一啲嘅 case 啦。咁另外咧仲会讲咗一啲有好多人喺我哋发现有好多嘅古迹，都有一啲关于 UFO 嘅一啲嘅即系痕迹啊，可能喺啲壁画上面点解会见到有隻碟喺天空度飞咧？等等等等，可能牵涉一啲传说嘅。咁教授亦都会从一啲所谓古文明啦，佢收到一啲实质嘅个案嘅资料啦，同埋佢喺梦入边见到关于 UFO 嘅嘢， 將佢夾雜埋喺呢一本書上面，講俾大家多啲知道關於 UFO 嘅嘢。 嗯，嗱呢本書個封面咧真係靚到不得了嘅。 嗯 我真系睇一睇咗封面咧，我已经想，我仲争你个罪添啊！其实 系 得呢两日搞掂，我仲争你个罪。总之呢本书咧，我即系嗱，当然呢本书有讲过，譬如曾经有睇 M G 十三嘅听众都知啦，呢本书会提过巴西嗰单一单即系有外星人，亦都有人即系伤亡嘅一单， 冇错， 外星人或者 U F O 接触事件啦。咁其实喺书入边有提过，咁另外仲有好多其他嘅新嘅资料啦，甚至一啲因为咁讲，真系几 UFO 嘅资料啦。咁当然呢本书亦都系将呢啲咁嘅资料全部系摆晒出嚟俾大家嘅。咁呢本书一本 OK 嘅，一本几我谂会几好睇嘅。 仲有大家成日谂嘅麦田圈啦，同埋金字塔嗰个形成其实系点样嘅咧？咁教授亦都有佢一啲嘅睇法。 系啦，嗱，提多一样嘢咧，就系正话讲过一啲俾香港名人嘅信咧，吓嗰度讲封信咧。是会我哋会做一个印刷嘅版本出嚟，跟住咧我哋会入好一个信封，即系一个好靓嘅信封啦吓，一个 top secret 嘅信封啦。咁然之后咧就会连埋呢本新书咧，嗱新书咧大家唔好去揾住啦，冇嘅未有嘅， 唔会印， 因为系喺现场当日首卖， 系冇 印得起噶啦， 印得起， 一定噶啦嘛， 一定， 印唔起俾人斩嘅， 唔会嘅， 系啦，连埋咧咁，同埋咧有嗰封名人嘅信嗰份嘢咧。咁嗰份嘢咧就系得几多份啊？ 每日得四百份。 每日得四百份嘅嗱，讲多次，嗰一日咧系有每一日系有七百个座位 嘅。七百个座位 系啦，咁而家嗰日系得四百份嘅，每一日得四百份，咁到时系连书一齐卖出去嘅， 系啦， 咁样咁卖晒就冇噶啦，系啦，咁我都要买翻份嘅嗰份嘢都，咁卖晒就冇噶啦，咁所以即系个限量系真系好有限嘅，咁如果大家真系有兴趣嘅咧，就当日要攞埋个票尾去到即系 counter 度买咧，就可以买到嗰份嘢，咁嗰份亦都唔会话即系嗰份嘢系一个纪念价值都好紧要嘅，系嘛？好啦，咁嗱，提咗呢几样嘢啦，咁总之都系讲嗰句啦吓，三月 八号九号。 咁就係喺呢个九展，咁就会有呢个拖。咁而家卖飞已经卖緊飞㗎啦。 卖緊飞，大家可以喺快达票啦，咁上面嗰、那个节目表嗰度都会揾到亚洲灾难危机朱塞利诺2014亚洲之旅呢一个 icon, 亦都可以买飞。咁咁如果係成人学、如果係长者学生或者呢个伤残人士都会有一个 优 惠价嘅咁样係啦。 冇错，咁同埋睇都提啦，小弟咧当日咧就有幸做呢个司仪啦，咁而我哋嘅古文明专家咧就阿 Chris， 咁啊同埋你啦，同埋有位好多朋友都知啦，阿唐唐啦，即系我个好朋友啦，咁亦都会喺当日咧系负责做呢个翻译嘅工作， 现场 系有中文翻译嘅，唔使惊，咁亦都有机会同教授即系攞签名啦，系嘛， 系啦， 系嘛， 冇错， 咁啊睇多一样嘢，大家咧到时系去咧就要早少少啦，其实几点钟入场嘅应该？ 嗱，其实咧个 talk 咧就两点钟开始。咁其实大约1:15左右啦，我就预大家其实可以嗰段时间入场噶啦， 系啦， 系啦。 咁但系再提一提大家，其实尽量早少少去，因为我哋而家都安排紧，其实咧敏感嘅，因为啲嘢，所以我哋其实安排紧系可能需要有一个保安嘅工序啊， 系， 然之后先至可以入到场啦。咁所以变咗大家唔好话两点钟开始，咁你两点钟先到，咁你两点钟嚟到咧入场都已经好晏噶啦， 系， 因为早少少到吓，早啲譬如一。即係早半個鐘頭啦，起碼 早半個鐘， 因為入場都多人，同埋都要經一個 security 嘅 check。 冇錯， 係吧？好咁啊，嗱呢個咧就差唔多啦。咁啊，呢一節差唔多時間啦。咁亦都希望到時候喺九展就見到大家啦。 係， 好嘛？咁到時我又可以早一日同阿教授即係見個面先，即係一個相當犀利啊！我覺得係史上最強嘅預言家。今次是嚟香港，咁應該值得大家去睇睇。 好難得， 好 吧？ 好，兩日嘅 topic 都唔同嘅，咁到時大家見啦。 嗯， 呢一节 M J 十三系咁多，我哋下一节继续翻嚟，继续爆两单最新鲜热辣嘅 UFO case 俾大家听。 嗯。 翻嚟第三节啦，系啦，第三节嘅 M G 十三啦，已经咁啊。呢、這个 special 点解叫 6.5 咧？就因为其实好简单嘅，因为咩都有啊嘛，咩都有啲啊嘛。咁同埋又 夹喺第六同埋第七季嘅中间咧，咁所以就叫六点五啦。咁呢一集个 special， 好啦，要同你讲两单嘅 UFO case 嘅。点解咧？其实咧，第一单 case 咧就我喺 Facebook 都写咗出嚟啊。咁啊，今日 Amon 咧就做埋一个拍档啦，咁咧就喺度讨论下呢啲咁嘅嘢啦。因为你又整紧本书啦嘛， 冇错， 系咪？嗱咁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有啲飛碟咧就係、是、碟形噶啦，多數都係嘛，或者係嗰啲叫做咩三角形嗰啲啦。咁、但係亦都有啲人知道有啲飛行器咧，不明飛行物體咧就叫雪茄形嘅。嗱、其實咧，我想講個 case 俾大家聽咧，就係喺啱啱過去啊，冇幾耐咧，就我喺 Facebook 都寫咗，咁啊有位朋友啦、即我唔識嘅，其實聽眾朋友嚟。咁、佢就經過灣仔嘅時候咧，同佢個女朋友咧就經過搭的士經過灣仔即系应该系唔系湾仔咧嗰度，around过海个位置啦吓，湾仔嗰区过海的位置，咁佢就见到，因为塞车，就见到天空上高咧有一只嘅雪茄型嘅飞行器，就喺个天空嗰度停咗喺度，咁停咗都佢都提过都提停咗几秒，即一段时间嘅几分钟咁样嘅，咁而中间都有啲飞行啊、喐动啊咁样嘅情况，咁嗱，即系呢个访问，因为当时要即刻做个访问啦，咁而家就喺呢集度带俾大家，咁跟住落嚟咧就系一个录音嘅访问，咁呢个访问咧就先前较早之前做，咁当然你知啦，录音就。同埋两位都唔想出镜，咁所以变咗就冇画面嘅。咁、但系为咗冇画面，咁小弟会做啲咩咧？就系、是、小弟做咗一条片，咁啊俾大家睇，咁啊睇，即系嗱，我模拟，记住啊，咁多位官员吓系模拟片段嚟啊，唔系坚嘅，唔好睇完之后咁假嘅，因为大大只字写住模拟片段咧下低嘅，即系我模拟翻出嚟俾大家大约知道系咩情况。咁佢形容當時嗰個雪茄型嘅嘢咧，係大過一架747客機嘅。咁亦都停咗喺個上空，喺維港上空嗰度停咗喺度就唔喐，跟住佢會突然間向左邊喐一個好快嘅速度，再向右邊喐咁樣。咁就一個都幾奇怪嘅嘢。咁其實香港咧，我哋嘅朋友阿 Stan 咧，亦都係喺呢個北角柯打打係見過雪茄型嘅飛碟嘅。咁而嗱我。道听途说其实都唔系道听途说嘅，当事人系同我讲过嘅。咁香港有一位几出名嘅歌手啦，咁姓张嘅，咁一位姓张嘅歌手，咁大家都识佢啦，都间唔中都会上啊 Big Boys Club 咁样嘅。咁佢亦都亲口同我讲过啦，即系我唔公开佢名啦，因为未经佢嘅即系真真上嚟同意佢讲啦，但系佢都同我讲过，佢同佢太太咧系一离开屋企系见到喺大埔区系见到出边系有一粒，即系有一支嘢停咗喺个天空嗰度，但系冇翼嘅，系唔喐嘅，咁亦都系一个雪茄型嘅飞行器。咁大家上去 Google 打 Ciga， 即系雪茄啦 ，Ciga， 跟住 UFO 咧，你会揾到无数咁多嘅相片噶啦。咁雪茄型嘅飞行器系应该系有嘅。咁嗱，而家即刻送上呢个访问咁啊！历时大约十零分钟到啦，咁啊听听个访问，睇下啲片先，跟住转头我哋再翻嚟。 好， 好啦，而家咧喺我前面咧就有两位目击证人，咁就系啱啱即系如果你而家听翻呢个日子咧，就系2014年1月29日，就朝早11:30，咁两位我面前嘅目击证人啦，一位就系 Jason 啦，另外一位咧就系 Karen 嘅，咁两位就系啱啱准备喺呢、這个。灣仔嗰、那個即係洪隧過海，就喺塞緊車嘅途中咧，就見到一個雪茄型嘅嘢啦嚇，喺個天空上高啦。咁、那個位置喺邊度咧？我另外又會夾住呢個咧，另外即係整埋個陣間個片段俾大家睇個位置嘅。咁但係而家先同兩位傾一傾偈先。Jason， 其實你係當時你望到呢一個所謂雪茄型嘅嘢。嗰、那個位置其實唔係話我想象中，我原先本來想象中係好遠嘅，但你正話喺個圖話俾我聽咧，其實係好近嘅， 係好近嘅， 即係都唔係喺對面海嘅， 未到對面海，一定喺維港以內噶啦， 係 咁樣咯， 係，咁你可唔可以詳細形容一下你成個目擊嘅過程係點樣？ 啊，咁我自己係坐得衰嘅，通常坐的士嘅時候， 係 ，咁我中意撇咗喺度坐嘅，同埋都有個習慣係成日望住個天嘅啦，已經，咁去到望望下嘅時候，經過呢個 SPCA 或者係去到港灣道附近啦，港灣叫咩名都唔記得咗，是但啦，咁我高頭見到有支嘢咁樣白白地色，就定咗喺個天度，咁啊唔喐嘅， 係， 咁我。 望真啲，咁啊隔離有啲煙咁樣，但係好稀嘅啲煙，係灰色嘅煙嚟嘅，就圍住嗰支嘢咁樣啦。但係咧就好得意嘅，去到我諗望咗分零兩分鐘度，係咯，望咗分零兩分鐘度啦。咁嗰支嘢開始喐啦，由右手面喐向左手面，我諗移咗十米廿米度嘅啫。但係咧佢就冇一個物理性嘅喐法嘅，即係。物理性是什麼呢？就是說一樣物件由零去到一百才算，一定由慢至快的嘛， 是即是慢慢加快的， 是的，一定有個加速期和減速期的嘛，但是呢它調回轉就是沒有了這個加速期和減速期的。另外一樣很有趣的東西就是說那團這樣的煙呢，就跟著嗰樣嘢嚟喐嘅，即係譬如架嘢喺度，團煙喺度，咁佢係咁樣喐嘅。 成件個一齊喐。 成件個喐嘅，我見到就係。 O K。 嚇，咁我唔知道我自己嗰陣時有冇眼花啦撞。 你成個過程由你見到佢出現， 係。 咁你一路都喺架車嗰度睇住。 一路喺架車嗰度。 咁佢去到咩情況之下佢消失咗咧？ 其實佢一路都冇，即係以我所知一路就冇消失嘅。咁我去到洪水口啲標誌左右啦，咁擰翻轉面已經係見佢唔到啦，咁樣咯。 即係唔知道佢係飛走咗啊，定係俾嗰啲標誌遮住咗，係 咁樣咯。 OK， 咁除咗你之外，仲有啊，你身邊仲有 Karen， 係 Karen， 你係 Jason 嘅 女朋友。 OK， 當時你亦都喺現場，亦都係見到嗰隻嘢嘅， 因為其實是我在司機坐在司機後面，但是我沒有懷疑的，跟住他在望個天，跟住他問我那隻嘢是不是那些啦，咁我話不會啩，跟住我就伸個頭出去看，但是我那下都很突然地，點解會有條長方形的嘢，但是它定了在度，因為如果它又冇翼嘅喎，佢冇唔係好似飛機咁有尾翼啊嗰啲，咁我都自己喺度諗緊，仲係咪係咩嚟嘅？咁但係其實係好清楚，因為個天好藍。咁我見到係一條白色嘅嘢，中間有少少粒行為啦。咁我見到嘅煙咧，就係喺佢個頭殼頂，係好少嘅灰色，好少嘅啫。咁的而且確，我嗰一下眼定定望住嘅時候，佢係喐咗。在我的視線範圍喐咗我的左邊一下，停了大概兩秒到，然後佢又褪翻去原來的位置。咁跟住我就話唔會真係啩，跟住我都喺度考慮緊嘅時候，但係嗰陣時我都有啲愕然啦。跟住個司機聽到我哋係喺度討論嘅，咁佢就想打俾天文台，佢即時打去天文台，可能即係睇下會唔會係同時間可能申請咗啲嘢， 係 廣告啊嗰啲嘢。咁佢就打去天文台嘅時候，我仲望住佢嘅。咁其實佢望住佢嘅時候，我見到隻錶已經係過咗四分鐘，然後突然之間我望咗佢一下，咪打緊天文台，佢已經冇咗咯。其實我嘅視線範圍係冇話俾嘢阻住咗，我係見到一秒之後，我望一望佢，然後就唔見咗嗰隻嘢噶啦。 嗯， 我系望住 Jason 一秒钟之后就冇咗嗰只嘢啦。 即系你视线一稍微离开咗佢，再望翻上去咧，就已经唔见咗啦。 系啊。 咁而我想问一下，譬如你哋两位都见过嗰只所谓嘅即系雪茄型嘅物件啊，咁佢哋喺个上空嗰度喐动啊嘛，你哋两位都见过。咁啊 ，Jason 你话讲嗰样嘢就系佢系唔似系突然慢慢加速先至行，佢系突然间行就行。好似突然間翻嚟就翻嚟， 但係就好慢， 好慢嘅， 好慢。 咁但係你見到嘅係咪都係咁樣？ 我見到佢叫我去望嗰一刻，我見到佢定咗型嘅。跟住我仲喺度留意緊佢嗰只係咩嚟嘅時候，佢突然之間喐咗向前行咗一步。然後大概兩秒到佢翻翻原來位置。跟住我哋仲喺度討論緊嘅時候，佢再有喐動都係好慢嘅。都係然後又翻翻去個位置。佢總共我見到嘅就總共喐咗兩次。係啦，咁。之後就喺度，佢就打電話去天文台啦。咁然後就我見唔到嗰只嘢啦。 你誒正話阿 Karen 就形容過佢中間有個凹陷嘅位㗎。係 啊。 Jason， 你嘅形容你睇到嘅就係中間就係一個黑色嘅位。 其實咧就係、是、中間嗰個位咧就係似兩嚿AA 電或者三 A 電啦 ，whatever 啦，就正極兩面黐埋一齊嘅。咁中間我唔知佢其實係黑色啊，定係一個陰影嚟嘅。但係兩邊側邊咧就係、是、一個圓形嚟嘅，好似食藥嗰啲子彈仔咁樣咯。 OK， 我用另一個方法問你哋啦。如果嗰架係一架巴士，咁你覺得你個目擊嗰個距離，你睇唔睇到啲人嘅？ 未必睇到， 未必睇到嘅，即係其實都係幾高幾遠 嘅，都高的。 你覺得佢咪高過雲層啊？ 唔高過雲層。 高唔過雲層嘅， 因為有架飛機經過，其實架飛機高過佢。 其實係有兩個，兩架飛機經過嘅，一架就飛到好低嘅，另外一架就飛到好高。當我發現嗰隻嘢嘅時候咧，其實我頭先其實漏咗少少嘢。當我點解我會發現咗一隻嘢咧，就係話我見到有隻白色嘅直升機頂咗喺度，頂咗好耐，應該喺度望緊嗰隻係咩嚟㗎啦。咁就我望一望，追一追我，咦，頂咗嘅咁樣。 你係見到有架白色嘅直升機係？係 啦。通常嗰啲就私人直升機嚟嘅。 我見嘅時候就得一有架飛機經過咯，即係可能佢見先，我唔知道有冇直升機啦。 OK， 咁佢你見到佢呢個物件，再可唔可以詳細形容多少少？例如佢個表面係咩顏色咧？係 瓦白色 的。瓦白色嘅。 係啊，冇反光的。 冇反光嘅瓦白色。 通常啲飛機喺即係喺上面飛嘅時候，下面一定會灰少少或者點樣噶嘛。係。佢係冇依樣嘢咯。 O K， 佢即係好似一張紙咁樣， 成條 solid 嘅一 matte white 咁樣色咯。 O K， 嗱問多幾樣嘢啦。嗰、那個位置呢、這個雖然可能係一個好愚蠢嘅問題，但係都會問嘅。嗰、那個位置係冇可能，即係個高度冇可能係一架直升機，或者揾幾架直升機吊住一條咁嘅嘢喺上高 嘅。冇，因為其實真係好清楚， 同埋即係其實。我想你都知道昨天一來沒什麼雲，第二個天很清很清很清，還清過今天的。如果他 in case 他真的有直升機或者有任何東西吊住的話，都會見到的，一定見到的，因為上面實在太清太沒東西了，這樣 咯。 OK， 因為呢 在 Facebook 那裡呢，就 post 了你的 post 之後呢，就有聽眾就問我，叫我 confirm 一次你的地址、你的位置，其實是不是就是他形容那個叫灣仔峽的位置呢？ 其實我不識路。 其實你不識路的。 其實 我知道在哪裡，但我講不出是不是高，是不是灣仔峽。 Okay. 我只是知道在維港上空。 OK， 那如果各位聽眾就看回跟住下來那個 video 呢，就會告訴你聽Jason 當時是在哪一個位置見到，同埋望住什麼方向啦，那你就confirm 一下是不是你見到那個位置。如果是的呢，你就繼續再在 Facebook 那裡聯絡我了。 OK， 那就還有沒有東西會補充？我想問多少少問題。其實你們先，這個是第一次你目擊見到這些東西？ 我第二次。 你第二次？ 我第一次。 你第一次？是。你本來信不信？ 我知道平時都有留意一些，即我沒有特登去聽這些東西。我的印象只會說 UFO 可能是一些真的看電影那些這樣的，也都沒有想過是什麼色的，可能灰色好像別人那些這樣有光啊，但是當其時因為我自己都有特定的常識，即是女生可能不會特意去研究這件事，但是我有特定的常識，就知道正常一架飛機不會頂在那裡，可以頂在那裡，還要是我見到真的有架飛機在它旁邊經過，那會不會阻住了它呢？即是我都會想這個問題， 因為很重要嘛，這個正話我都問你嘛，你見到它動的時候你的車有沒有動呢？ 是啦，沒有動的，就是， 你就 很 confirm 你的車是沒 有 動的。 所以我那下都有少少真的不知道怎麼好，其實到我見到到我回到去，我都在我昨晚都在想，即是為什麼會這麼清楚，還要有夠這麼都挺大型的東西的。 我相信或者兩位這樣的，就是人生經歷應該肯定可以分得到那架，一定如果是飛機 還 是不是飛機啦，是不是？這個不需要質疑，即有些人會說是不是見到飛機啊，那其實即大家想想，如果去到一個即是出來社會做事的人，沒理由分不到是飛機還是一個 UFO 啦，是不是？OK， 好，咁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知道实际地方咧，就听翻啦。咁跟住我哋今日咧就呢个访问就嚟到呢度啦。咁就唔该晒 Jason， 唔该晒 Karen。 好啦，睇完即系话嗰条模拟片段啦， 模拟片段， 即系强调多次，听众唔好话好假，因为系假噶，系模拟片段嚟噶。咁但系你点睇咧？雪茄型佢咁样飘，佢仲要系嗱，佢即系形容啦，就访问形容系佢唔会话好似我哋地球物理咁慢飘，佢系一喐就喐嘅。 系系啦，头先见佢好似向前戳咗两嘢。 系啦，跟住一秒钟又停翻咁。 系啦系啦。 咁同埋佢形容咗一样嘢，其实佢形容嗱条片就我做咗一架飞机嘅，其实佢形容系两架飞机嘅，一架飞机喺佢上高飞嘅，一架飞机喺佢下低飞嘅。咁下低飞嗰架佢睇到系大个架747嘅。咁同埋佢讲上高有啲烟啊咁样喺度啦。咁当然嗰条片系做得好 好求其嘅啫，即係俾大家知道大約個樣。咁但係咧，佢呢種咁嘅飛法咧，其實如果大家有聽翻我先前節目有一集講過一啲嘅嗰啲即係古靈精怪嗰啲無人駕駛嘅飛機咧，咁其中有人佢形容過佢哋嘅飛行方式咧，都係咁嘅，即係都係唔似係慢由慢去到快，係佢一喐就喐，喐完就褪翻落嚟，好似一個空間跳動咁樣嘅嘢。其實教授本書有冇講過類似嘅飛行模式咁嘅？ 其實雪茄嗱，首先講嘅雪茄型呢一樣嘢咧，係喺咁耐以嚟嘅記錄入邊咧，係有無數嘅呢一啲嘅個案是雪茄型，這個第一啦。咁第二就是在那個飛行器那裡呢，我們即人類呢，即在個地球裡面的人類，我們認識的科學呢，似乎可能和一些其他星球認識的一些科學呢，真的很不同。因為他們不會再有任何關於因為地心吸力而影響他們的問題。但是我們人類暫時只是可以知道有地心吸力呢一样嘢，再讲落去嘅话，可能有机会连呢一连牛顿呢一个嘅定律咧，有机会可能我哋一直以嚟学嘅咧，都要推翻， 系 因为佢哋系可以绝对有能力去做到呢一样嘢，所以佢可以做到头先你讲，可能有一个瞬间转移啊，空间转动，或者佢可以系好快，因为基本上可能佢哋系唔需要燃料。佢哋唔需要燃料，甚仲要系冇声嘅添，好多时都冇声。有一啲系有声嘅，但系佢大部分教授同埋其他嘅UFO 嘅 researcher 咧，佢哋揾到都系冇声。咁点解又能够冇声，而又可以喺天空度穿插，甚至乎我哋可能见到好多 NASA 喺外太空一啲太空站收到翻嚟嘅片啦，吓都会有啲类似。好似流星嘅物體，但系佢唔係單一方向，係上啊、落啊、九十度啊，唔同角度嗰啲咁樣，嗰啲你要用啲乜嘢方法去解釋佢咧？咁樣咁呢？除咗呢，暫時除咗呢一樣之外咧，我諗都好難解釋得到，因為佢哋係完全冇呢一個嘅界限，冇呢一個嘅 limitation， 佢哋可以做到呢一樣嘢。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咧，就係哇，我哋仲要需要用，我哋仲需要用電油，仲需要燃油，但係佢哋係好識利用。地球入面每一个 elements， 每一个嘅 particles， 去令到佢哋自己可以行走自如咯。一个系教授本书都会有提到嘅一啲嘅资料咯。 系，即系有一样嘢，啲听众朋友可以考虑嘅咧，就系、即系而家有啲最新嘅、最先进嘅飞机啊，即系嗰啲战机啊，或者啲一啲探索太空嘅工具啊。其实好多时佢哋嗰啲研究嗰啲布局嗰啲 spec 咧。其实佢哋有阵时会写到一样嘢，就系由零至到几多系要几多秒啊，咁样嗰样嘢。 系， 即系你知啦，我哋而家即系讲紧，即系就算我哋嘅赛车嗰啲都系由零几多至几多要几多秒啊。 系， 个秒数越少咧，就已经系即系最劲嘅最快啊咁。但系讲紧而家讲紧嗰啲嘅飞行器咧，唔系由零至到几多秒，至到几多系几多秒嘅，一去就已经系100咁样，已经系飞紧嘅。 冇错， 或者系200、250咁样飞紧嘅。咁嗰个系我觉得人类嘅科技有排，或者已经研究咗啦，但系当然系未系可以公布出嚟，咁亦都系值得去研究嘅嘢。嗱，咁正话嗰条片咧出咗街之后咧，即系正话嗰个报告。嗰位朋友喺 Facebook send 咗俾我，咁我跟住约咗佢第二日录音啦。但系即日其实佢 send 俾我嘅时候咧，其实我已经系即刻将佢系摆上 Facebook 嘅。咁其实喺 Facebook 上高有位朋友都话：，诶，我正话喺有另一位朋友啊，又系我都唔识嘅听众朋友，咁佢就话我正话都系差唔多时分咧，就系喺呢个湾仔嘅呢个湾仔峡嘅附近咧系见到嘅。 OK， 咁所以咧，其实正话咧，我都俾翻条片大家睇翻，就系佢讲紧嗰啲地方啦。正话其实仲有啲片就系佢揾个 iPad 督俾我睇。喺个 Google Map 度督俾我睇，佢喺边个位置望上天空见到嘅嘢，咁正话嗰条片嗰度有埋噶啦。咁所以另外嗰位朋友，如果你系见到同样嘅嘢，或者系同一个时候见到嘅嘢咧，咁就即刻通知翻我啦。咁然之后我哋即系变咗有两班唔同嘅人喺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或者系 接近的地點是目的都同一樣的， 咁更加實在， 咁就好實在啊！嚇，正如上次譬如話係阿 Stan， 咁佢都係喺柯達大廈見到，咁我都講過，因為有另外一位人咧，都另外一位朋友都係喺柯達大廈裏面做嘢嘅，係見到窗外邊有隻雪茄人嘅飛碟停咗喺度，咁嗰個已經係一個好實在嘅個案，而兩個個案都上咗去 Move On 呢個網頁㗎，咁、大家可以上去揾翻抄翻嘅。咁啊呢個嗱，正話嗰單資料我喺 Facebook 一 post 出嚟咧。咁有一位好好嘅，有一位聽眾咧就佢先前其實 send 過一條片俾我嘅，咁就係佢喺佢屋企薄扶林咧，咁佢就影，本來佢想影架飛機，咁點知影飛機意外，因為影架飛機嘅時候咧，即係飛機後面有條尾嗰啲咧，嗱，即係各位朋友聽住啊，飛機一點後面有條尾嗰啲咧，唔係 UFO 嚟嘅，嗰啲係飛機，飛機後面嗰條尾咧，可能係 contrail， 可能係 chemtrail， 即係唔知啦，你信。个阴谋论嘅就可能系 chemtrail， 咁嗰啲系飞机嚟嘅。佢本来想影架飞机，咁点知佢影影下咧，就你知镜头啦，影住啲好接近颜色嘅嘢咧，就会突然间会 lost 咗个 focus 噶嘛，即系佢对唔到焦，咪蒙晒嘅。咁佢蒙晒咧，佢就将个画面拉翻后咧，佢一拉翻后嘅时候咧，就影到有一粒嘅一粒嘢啦吓，喺好快嘅速度喺个天空嗰度咧炒出嚟。跟住向一個 tick 咁樣炒翻上去，咁、其實呢條片咧，我做過，我擺咗上去，即係我即係同大家分享過嘅，亦都喺 Big Boys Club 嗰度同你講過嘅。咁、佢炒出嚟，炒翻上去，我亦都做咗一個反轉顏色嘅畫面俾大家睇到清楚啲佢點飛法。咁嗰條片出咗嚟之後咧，其實都有啲人都即係睇過都話，喂，真係好真實咁、樣，亦都唔睇到有啲咩機會做到假嘅。好啦，咁其實嗰條片出咗嚟之後咧，咁就完咗啦嗰件事。咁直至到灣仔嗰條片出街，即係灣仔嗰個報告嗰日俾咗我 Facebook， 我喺 Facebook 一公布咗之後咧。咁嗰位朋友咧就即刻，咦又有嘢睇啊！咁我又動部機出去拍咯喎。咁我聽佢講咧，原來佢係長年累月出面咗一個腳架動咗喺度嘅，即係佢係成日會因為嗰個景色係靚啦，係影到薄扶林嗰邊，咁亦都係動翻出去咧，就係影個天空咁樣嘅。咁佢亦都好有心啦嚇。喺嗰一日嘅同時間咧，其實佢亦都拍到薄扶林咧係有另外一粒嘢，一隻我睇就好似碟形嘅嘢咧，正話都睇過條片就係咁樣。向上炒上去，咁而家就将呢条片送俾大家，咁就即刻睇睇而家呢一个好短嘅片段，咁就系喺个薄扶林嗰度影到呢个听众，原来佢系已经第三条片噶啦、第一条片佢冇俾我嘅就系喺夜晚黑嘅，咁第二条就系正话我讲话上个 Big Boys Club， 而家呢条咧同一个位置亦都有一粒嘢咁样飞上去嘅，点、样睇咧？大家睇得好辛苦嘅，就系、你会见到画面而家有啲晾衫竹啦，晾衫竹下低其实就会睇到噶啦。嗱，条片一放出嚟咧，我放第一次俾大家听咧，我哋唔讲嘢俾大家听。如果你听到两下狗吠声咧，就即系嗰粒嘢正准备出现啦。好啦，嗱，而家睇完嗰条片啦，你点睇咧？天文， 我觉得咧，第一件事就好实景先啦，起码听到，反而喺屋企系有狗吠声啦。咁另外，我发觉咧，佢突然间佢闪咗下，嗱，我睇得唔好清楚系嗰个碟影啦，但系佢同好多外国见到嘅个案咧，系好相似。 佢嗰个炒出嚟嗰个 系啦，同埋佢闪嗰下咧。你想想在一个这么白天的时间你还要有这样的强光的闪呢，我想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做得到这件事。还有我看到他觉得是好像外国我们见到的 case， 即以往我们成个心态就是、那些外国 case， 外国才会见到的、即或者可能现在资讯发达、连香港都会见到。外国我哋有机会见到类似嘅形状，咁我觉得都真系几真实啊， 真实吓， 好真实。 其实咧有啲嘢要同大家分享讲少少嘅，咁点解咧？因为我琴日咧 我昨天呢其實就跟馬小姐傾喺度煲電話粥、okay. 我是很少煲電話粥的人嚟嘅。咁但係琴日煲咗五個鐘頭嘅電話粥，五個鐘頭啊！ 好在琴日啫，唔係今日。 唔係今日，琴日煲咗五個鐘頭嘅電話粥。咁佢我都同佢講話，喂，呢啲片有好多、啊，而家基本上每一日咧，其實香港都有目擊個案嘅。咁我馬小姐解釋俾我聽，就係話因為其實個輻射咧，即係福島事件嗰個輻射咧，其實已經越嚟越 輻射洩漏事件， 洩漏得越嚟越多。咁其實而家地球好多地方都開始污染咗嘅。咁呢個不能否認，因為美國嗰邊喺洛杉磯同埋三藩市，佢哋試過有人咧係喺海面捉到啲魚咧，個輻射含量係非常高嘅。咁呢個大家睇嗰啲衛星圖片都睇到啊，嗰啲輻射嘅水係一路咁湧緊過去呢個美國嘅東岸嗰邊嘅。咁所以咧，佢哋話因為個輻射咧，其實唔係淨係留喺地球嘅，其實個輻射都會好穿越個大氣層咧，出翻去出邊。咁佢嘅解釋就係話，佢嘅解釋即係佢嘅解釋，其實即係外星人嘅解釋啦。如果你信佢嘅故事的話，嚇、啊，當然你唔信佢故事，有啲人話佢傻啦、 嗯， 有啲人話佢係一個女病患啦，有嘅。咁唔緊要，因為每人都會有自己嘅取態。咁、但係佢嘅解釋即係話，原來因為我哋嘅輻射含量好高，散咗出去，外邊嘅外星人係會知道咗，或者係 detect 得到啦 ，detect 到個地球嘅輻射突然間。含量是大了的，有些地區是大了的，其實包括香港呢，其實個輻射水平也都高了的。咁佢話亦都係佢哋落嚟去睇下究竟發生咩事。咁所以點解而家個目擊個案係咁多呢咁樣。咁嗱呢個係其中一個解釋啦。咁、但係聽眾朋友，我知道有聽眾朋友第一個反應就係話，哇你有冇咁好彩呀，你一著部機跟住拍就拍到嗰粒嘢炒出嚟咁、樣。咁我要解釋俾大家聽呢，其實佢係拍咗三條片、而每一條片呢係拍咗，我冇記錯呢係拍咗20分鐘嘅。咁因為嗰條片太長呀，亦都冇嘢睇。咁呢位聽眾朋友呢又好有心地真係坐喺度望住嗰個藍天，你就睇到啦，個藍天咩嘢都冇㗎嘛。佢、真係喺度望咗成20分鐘，就係、睇每一條片有冇嘢出現。而俾佢睇到嗰條片有嘢出現，佢就將嗰橛呢就斬咗出嚟、就 email 咗俾我。咁、就正話大家睇到嗰條片啦。咁所以就唔係話你咁好彩一著部機就影到，而係佢拍咗好耐跟住剪返出嚟嗰橛 拍咗好多次都冇特別。 其實佢拍咗三次。咁佢話頭尾嗰兩條片係冇嘢睇嘅，係中間嗰條片佢拍到入面有嗰十幾秒鐘就係見到嗰隻嘢飛出嚟。咁、就正話你聽到有狗吠，跟住就咩啦。咁、即係你誇張啲諗，點解隻狗會吠完隻飛貼就出嚟呢？咁係咪隻狗都 detect 到啲嘢呢？咁啊，我都唔敢讲啦，我都唔明啦，咁样。好啦，嗱咁啊，时间咧就呢一节又差唔多啦。咁、其实仲有一样好紧要嘅嘢要同大家去公布嘅。咁但系公布嘅时候咧，我就会喺下一节同大家讲， okay. 好嘛、下一节同大家讲究竟有啲咩咁重要嘅嘢。我哋转头翻嚟最后一节 M G 十三。翻嚟呢一个 special 啦，最后一节嘅 M J 十三啦。本来我谂住个半钟头应该乜都讲晒啦，点知就你啲料真系，耶、去到第四 part 啦，咁啊都好嘅。咁即系太耐冇见啲听众，冇听过咧，咁啊有翻长少少啦，系嘛？好啦，呢 part 咧就系、有啲重要嘅嘢要宣布嘅。 系 OK， 咁就可能好多听众都唔知道嘅，咁但系我都要宣布噶啦。咁、我而家要准备讲噶咯。 我都唔知道 喎，你个样子都好似好咩？咁我要讲啊，因为下一季咧嘅 M J 十三咧，即系第七季咧，咁就会几时候开始咧？咁啊，听众唔使等好耐嘅，因为我喺美国一翻嚟咧，完咗呢个教授嘅 talk 咧，咁啊我就应该三月嗱，我冇睇清楚日子先，唔好讲错呢啲时间咧，3月14号 系 3月14号咧，咁就 M J 十三第七季咧。就会正式送上俾大家啦。 OK， 所以大家应该话啊好嘢，好开心啊，好欢呼啊。咁但系听众心水清嘅朋友就知道，咦？点解会改咗星期五嘅咧？咁因为咧呢一季嘅 M G 十三开始啦吓，同埋呢一集 special 都系啦，咁就会变咗做星期五去送上俾大家噶啦。 OK， 咁啊，点解会有呢个改变咧？咁其实背后有好多故事喺度嘅。咁啊，我亦都直接咁讲啦。咁我要讲俾大家听咧。 下一季嘅 MG13 即係第七季嘅 MG13 呢就将会係最后一季嘅 MG13 啦。 唔係吧。 係嘅係将会係最后一季嘅 MG13 嘅。咁、okay. 但係呢一季嘅 MG13 呢就唔知道会做几耐嘅。咁即係意味住可能呢係唔会再有 season break。 係。 好啦嗱咁我要解释啲嘢俾大家听嘅。咁其实因为即係过去啦咁我知道有好多听众朋友呢都相当即係好支持小弟啦。咁我係感激嘅我係非常感激多谢大家嘅。咁因为点解呢好多听众朋友都係由小弟喺08年开始啦咁喺山城首期即係喺 Lady Radio 山城首期开始呢咁就一路跟住小弟嘅节目啦咁中间亦都有一啲时间断咗譬如话 season break 啦或者係我由山城转即係由 Lady Radio 转过嚟原网台啦咁亦都开咗呢个 MJ13 呢个节目啦咁係好多听众朋友一路都即係追随住小弟嘅节目啦咁係多谢咁多位听众朋友嘅支持嘅咁亦都惭愧啦亦都係失礼地去讲即係小弟嘅节目其实唔係真係咁犀利即係只不过係即係可能即係小弟鍾意搞下 get 啦咁样咁啲听众又听得觉得嘅开心几舒服啦咁。咁所以呢喺嚟緊呢一季嘅 MG13 入面呢小弟呢都继续会尽量去努力去做好啲我嘅工作嘅。咁但係因为其实都知道啦因为小弟转过嚟 MG13 呢其实就因为多得原网台呢、這个即係一个新嘅网台啦。咁亦都小弟都喺呢度做咗咁耐啦。咁虽然最后呢一季即係上一季开始嘅 MG13 唔再摆原网台嘅主要原因係因为唔想再即係占用咗原网台一个好大嘅 bandwidth 啦。因为好多听众朋友都话逢新星期一星期二呢係入唔到原网台嘅。咁其实对原网台其他嘅主持係唔公平嘅。因为其实星期一仲有其他嘅节目㗎嘛。咁譬如最简单譬如仲有孝师兄有阵时佢都会孝师兄都会有个追击历史迷踪㗎先前。咁所以逢親星期一嘅節目呢譬如非常舞台啊追擊歷史迷蹤啊呢啲節目呢就唔能夠俾人聽到啊因為 MG13 個逢親星期一 MG13 出街咁所以成個網台就 jam 到爆晒咁都要去到禮拜二禮拜三先聽到咁其實對其他嘅主持係唔公平㗎咁所以變咗我就將 MG13 就抽走咗啦咁就擺咗喺自己個網站嗰度啦咁但係雖則係咁做呢其實我仍然都係受雇于原网台我仍然是原网台的创作总监一路都即制作这个节目。所以就是说白啲讲其实我仍然是收紧原网台的钱的人工啦样。但是呢小弟都觉得其实都差不多是一个机会要离开了。我也都跟啲听众朋友都讲过喂如果当你去到有一天翻工你是觉得你不想翻那份工的话呢咁其实你都应该要考虑系咪继续做嗰份工作。咁如果的确咁小弟喺即系近来系比较忙啲啦。咁同埋亦都觉得都差唔多系个时候都要行一个新嘅路啦。咁所以小弟呢就唔再会喺即系嚟緊去到二月尾今个月尾小弟都唔会再喺原网台嗰度工作。咁就变咗会离开原网台㗎啦。咁当然原网台继续嘅其他嘅节目呢就仍然会有其他的同事会去处理啦。咁、那个节目又其他节目未必会停㗎咁样。咁只不过係小弟唔会再属于原网台入面嘅工作。咁亦都意味住即係小弟冇咗个主要嘅收入啦。OK， 咁嗱我自己咁睇嘅。因为呢我可能以前我係做广告㗎啦。咁可能有啲听众朋友都知道㗎。咁但係我亦都睇咗即係隔咗咁多年都冇再踏入去呢个广告界入面呢其实我返唔到去做广告嘅。咁我要另外再要搵另外一啲嘅工作或者我作为一个已经有家室嘅男人啦亦都我要有负我嘅责任㗎嘛。即係就算我简单啲讲我唔食阿菲菲都要食呀。咁仲有即係我仲要即係仲要照顾我屋企。咁所以变咗我唔能够再好任性地就係有一个有一个收入嘅情况之下去继续去做一个我自己的兴趣或者我所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呢我要讲给大家听其实是难开口的我知道是难开口的但是我都要讲的。其实下一季的 MG13 呢其实是最后一季的 MG13。我会继续会做好这一季的节目。但是这一季节目呢我会放上继续会放上我自己的网站那里。但是呢在我要继续维持到我的工作或者维持到起码我的生活呢其实我是要收钱的。 咁但係我亦都掙扎咗好耐喺過去嘅時間，即係話我一路希望做緊嘅節目，你當我好偉大咁去睇，我要將啲資訊散出去好，你當我係懶係扮曬嘢咁樣，鍾意其實想做多節目多啲人聽好，咩原因都好啦。咁其實我節目我都希望仍然係希望係免費俾大家嘅。咁所以其實喺下一季嘅 MG13 個安排係點呢？下一季嘅 MG13 呢，我哋係會做一個 live 嘅節目。即係話喺未來嘅時間，我唔會有再有咁多錄音或者係錄影咗。而到時去啦，到時就係真係現場會直播嘅。咁直播咧，我仍然係保留係免費嘅，即係話下一季三月十四號嘅晚上時間，個時間係十點鐘去到十二點鐘。呢兩個鐘頭時間咧，就將會去翻我個網站 mj13.chatfei.com， 或者另一個新嘅 domain name 俾大家容易記嘅，叫做 mj13show。com， 咁就可以直接睇到呢个 live 嘅 MG13 第七季嘅节目啦。咁而呢一季嘅节目呢，我只係希望係喺个 archive 嗰度呢係会收返大家一个月费。咁、那个月费呢其实都贵嘅，我觉得。咁就每一个月呢就係、是、收返20蚊港纸。 系啦，咁啊唔贵啦。 咁啊唔系嘅，咁贵唔贵就好个人嘅。WhatsApp 收8蚊一年都俾人闹到趴街啦，系咪先？咁我收20蚊一个月，其实系应该理应系根据 WhatsApp 嗰个咁嘅理论，应该系俾人闹到死噶啦。咁但系我即系、就是、我系好唔想咁样做。咁但系喺呢个情况之下，我冇办法一定要咁样去讲、或者一定要咁样安排，因为。咁我都要有个收入㗎，即係我就算我冇个收入去收钱，我都要有个收入去继续支付，譬如俾个 domain name 啦，甚至因为将来要做 live 嘅关系，咁、那个录音室啦，因为我唔再喺呢个录音室嗰度做嘢啦。 器材啦，地方。 器材就唔使啦，因为我但我要租人哋个录音室。点解呢？因为当然啦，我要做 live， 其实我亦都要有一啲特别嘅，因为你有 live 嘅意思係同錄影有乜分別呢？咁咁其實 live 咧喺最尾個 part 咧，我會做埋一個封煙嘅，即係一個 open line， 係俾大家可以打電話入嚟同大家傾嘅偈啊，或者係你有料誒幾時見過 UFO 啊，或者見過啲乜嘢奇怪嘢啊，你都可以喺個節目嗰邊同大家即係同大家分享啊咁。咁嗱喺我個理念去睇咧，其實係我好唔想咁樣做嘅，我係好唔想去收錢咁樣做嘅。咁但係。个原因系我都要生活，我亦都需要继续 support 呢个节目要需要嘅 cost 嘅一个成本，例如我要租个 server 啦，譬如话我要租录音室啦，吓咁录音室嗰度又即系每一集又系有一个钱喺度啦，咁我要做个互动同观众有个互动，要有一个即系即场嘅互动嘅话咧，咁我做呢个封烟系需要啦，封烟嘅系统又好贵啦，系嘛，咁我要租条电话线去飞入去，咁亦都要钱啦，咁。咁我唔喺呢度做，我冇咗个正当嘅工，即系冇咗个稳定嘅收入噶啦。咁我唯一我可以谂到嘅收入咧，系唯有就系靠 MJ 十三个 archive 去收钱。嗱，当然我再强调，其实我好唔想咁做嘅。咁但系如果有听众系 support 到，即系肯 support 呢个节目嘅，咁佢即系透过个网站去俾钱，系可以听翻个 archive。嗱，强调翻由第一季嘅 MJ 十三去到第六季，甚至今集 6.5。嘅 archive 咧係全部免費，大家可以繼續享用到呢度嘅 archive。咁但係由第七季開始咧嘅 archive 咧就要收翻大家20蚊一個月。咁、當然你嗰個月你俾咗之後，你就可以無限咁睇，睇翻個嗰、那個即係嗰個、那個 archive 啦。咁但係如果大家仍然話喂、我唔想俾錢，咁你可以留喺度聽個 live， 咁亦都係繼續免費係送啲資訊俾大家。咁、只不過係 archive 嗰度我需要大家嘅。叫做慷慨解囊啦，咁、就俾翻呢一个咁样嘅收费啦，咁样。咁嗱，我都强咗一样嘢 ，MG 十三第七季系最后一季， 系， 但系呢季唔系十三集，如我只会我签而家暂时我个录音室我签咗个 contract 咧，咁都系三个月嘅，咁即系一季即系十三集嘅时间啦。咁如果喺呢、這个嘅收費嘅計劃下低，而係我可以生存得到嘅、或者我可以 support 得到我嘅生活嘅，或者我唔係話要去到好有錢，但係起碼 at least 我可以生存得到，或者我可以照顧到我屋企嘅話咧， 咁呢个节目咧系会一路延长落去，咁、我合约亦都会一路签，咁即系话就系第七季嘅 MG 十三咧就无一个限定几多集，即系可以系永久一路去，去到我死为止。或者可以是甚至可能我死了我找到个接班人甚至都继续做下去做几代都可以。但是在我自己的理念里面 我希望啦、其实我是想跟自己赌一铺的。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其实我都有很多听众朋友的支持。当然也都有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支持的。不紧要正如我都讲几次就是有大家的不同的取向或者不同的取态这样。但是如果支持的朋友其实都可以考虑啦即是可以给一个几贵的价钱啦 ,20 元一个月。 绝对合 理。那就可以收听四集的 MJ13。嗱、我强调一样东西四集的 MJ13 一个月呢是最基本的。咁过时过节或者是有些特别的情况之下呢其实我会做 special。咁而个 special 呢可能会即係变咗嗰个月可能会有五集啦、可能会有六集啦咁样嘅。咁但係基本起码都四集。咁如果个情况容许或者我嘅时间容许我可能迟下会变咗八集。咁个价钱我估计唔会因为我突然间嗰个月多一集而收多啲钱、我唔会嘅。咁、而嗰个俾钱嘅方法亦都系一个比较即都简单啦，两个选择，一个就系 PayPal 咯，咁你即时可以做到，即刻可以听到噶啦。咁而另外一个咧就系、一个叫做银行过数啦，咁你可能过数攞翻个 receipt， 跟住深敲有啲，到时个网站会教大家点样即系将嗰个提交款个证明 send 翻过嚟，咁然之后就可能要有一两日嘅工作时间，咁然之后就可以收听到啦。咁而当时之后嗰个节目亦都系可以俾大家下载翻落去，咁系比容易方便大家听众可以继续 keep 住个节目去追随啦。咁样，咁我只系觉得咁样喺小弟2008年开始就做呢个叫做网台嘅工作，咁亦都有幸地喺嚟到而家呢一刻都有一啲唔少嘅。的朋友啦、或者听众朋友是支持小弟的。我希望可以在这一个我用了差不多四五年是吧零八到现在、四五年的时间呢也都建立了自己的一个的节目出来啦、或者建立了自己一些的听众的支持者。我不知道如果在我自己的感觉上如果是我用了这么多年时间做了咁耐嘅节目啦、如果我觉得所建立到出嚟嘅嘢係唔能够 support 到我呢个嘅工作嘅话呢唔、能够 support 到我生活嘅话呢其实我同屋企人都要有个交代或者我要同我身边或者我太太呀或者係我嘅屋企人啦即係大家都知道譬如我屋企有我媽媽有一个重病呀咁其实我係需要去照顾佢哋咁我亦都过去亦都冇时间去照顾佢哋咁我冇时间去照顾佢哋嘅原因係因为我要投入好多时间喺我嘅网台嘅工作嗰度咁如果呢个咁嘅方法係唔能够维持到我生活嘅话呢其实我係需要俾佢哋一个交代咁如果係维持唔到呢咁我就唔会再做 MG13 亦都唔会再有呢个网台嘅节目唔会再继续喺度㗎啦咁因为点解呢我觉得我都应该要梦醒啦因为呢个其实我不断都同我身边嘅朋友讲去追随你个梦受我影响嘅其实身边俾我错误地好合理地好或者係咩情况下影响到我俾我影响到去追随佢嘅梦嘅朋友呢亦都有身边亦都有都唔少。咁我亦都要话俾佢听 ,ok, 呢个做一个网台主持或者係做一个节目主持甚至係去做一啲嘅将一啲阴谋论神秘学或者一啲我觉得我有兴趣嘅讲俾大家听呢其实亦都係我自己嘅梦想嚟。咁我过去呢几年入面亦都好多谢原网台啦好多谢原网台嘅老板袁大明医生其实佢实现咗我好多嘅梦想其实我係好感激佢嘅。但係我觉得应该都係时候要叫做我要成长啦即係我唔能够再喺一个大树荫下去继续生活即係我应该要去继续去 行嘅，因為我深信每一樣嘢都係，如果你唔去改變咧，其實係一潭死水嘅。咁你亦都做下做下越嚟越 hea， 咁我覺得係冇意思嘅，亦都浪費聽眾嘅時間。 嗯、 所以喺下一季，因為我收錢啦， 嗯， 所以咧聽眾朋友嘅 support 咧，佢哋係我老闆， 嗯， 我更加唔能夠 hea。 嗯、 每一集的节目我更加一定要尽量精彩给大家。啊、即我希望我这个这样的改变能够换来更加精彩的 MJ13、 嗯。 而更加精彩的 MJ13 是希望换来听众的支持，令我可以继续以这一个作为我的事业、 嗯、 去继续去生活下去、 嗯、 去 support 大家、一些可能大家想知道的 东 西。嗯、而大家的support 就是 support 我的生活啦，咁即係希望可以做到呢樣嘢。咁、 嗯、 但如果做唔到呢樣嘢呢，我覺得五年六年啦都應該要醒啦，即係個夢應該要醒。咁如果醒呢，咁我就會唔會再做任何嘅神秘學嘅節目啦、 嗯、 而且大家亦都我亦都唔會再以卓飛呢個身份去同大家見面㗎啦。咁即係話呢一季其實我覺得係一個賭啦、 嗯、 你可唔可以話賭呢或者挑战啦，我唔可以话赌嘅，其实是一个挑战嚟嘅。其实我哋人系需要挑战嘅。咁而呢一个挑战，我觉得我愿意去攞呢个时间，去即管同自己赌一铺。 嗯， 即系呢个节目究竟大家嗱，其实系赌一铺嘅、 嗯， 因为 M J 十三呢个节目大家唔听，其实系唔会死嘅。即系你明唔明啊？ 唔系、哦， 即系你明唔明个 case 系我唔听，我譬如我有个女咁样就算啦，我要个女去学跳舞、学画画咁样，咁其实为佢前途，就算啲家长话我冇得食，我都要俾我个女去。咁、 嗯、 但系 M J 十三呢个节目，其实你唔听系唔会死嘅，即系你唔听咪唔听咯，因为其实坊间网上仲有好多其他嘅节目系讲阴谋论嘅，系讲 UFO 嘅，其实有好多好多嘅节目、 嗯， 其实你哋真系唔需要拣 M J 十三嘅。咁而搜翻我知道只系嗱，除咗譬如话有台啦，譬如阿 Edmund 啦、 嗯， 阿潘朝聪先生，咁佢嗰个系讲灵异嘅嘢啦。咁 M G 十三就好少，差唔多唔讲鬼咁滞嘅，因为系大家个范畴唔同。咁、 嗯、 我即系讲我自己中意讲嘅嘢。咁、 嗯、 所以喺 M G 十三呢个情况之下咧，我呢个选择或者我呢个决定咧。是我考虑了很久一个沉重的决定，也都可以说是可能是一个一片生机或者是一个新的世界都不定、 嗯、 是不是因为没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 嗯、 那我昨天都跟马小姐谈了很久电话，个原因就是我都要将这个决定讲给她听。 嗯、 那马小姐都跟我说你去吧，你去做这个决定吧、 嗯、 你去吧。那我开心的。其实我身边每一个朋友都支持我这个决定、 嗯、 都支持我应该要去闯一闯。那我也都觉得是时候要去测试一下啦自己那个、 嗯、 在这个不是这个奢侈品的情况之下、 嗯、 这个是一个奢侈品来、 嗯嗯、 你给了钱你给了20元出来现兜兜你给了20元出来一个月你收到的东西只是一堆 file 嚟嘅，即系你 download 咗之后，突然间一个唔觉意，你部电脑轻机死 hard disk， 其实你冇晒，即系唔系一样实在嘅嘢拎喺手嘅。 其实对好多听众嚟讲，系一啲你为佢哋带嚟咗好多一啲讨论嘅一啲元素或者一啲议题啦，可以同佢啲朋友 share。其实呢啲系我觉得系精神上需要 嘅。即系你冇呢样嘢嘅，其实都我成日形容啦吓、 嗯、 ，MJ 十三你等同一包烟嘅啫。即系你唔食烟咪戒烟咯，即系咁解。咁我希望啦吓，我真系希望喺呢一节点解要同大家交代咧？我系话俾大家听，我希望去测试一下呢个自己嗰、那个， 嗯、 即系嗰个价值啦， 嗯、 或者系咪有冇咁嘅需要咧？即系可能好多人觉得，我俾钱我唔听噶啦咁。咁、 嗯、 你俾钱其实你唔使唔听嘅，你 系 可以继续听 live 嘅，系。繼續免費嘅個節目係唔會有咩？你聽 live 就少咁啲、 嗯， 你聽 archive 俾錢就聽多啲，唔會有呢一樣嘢嘅。咁、 嗯嗯、 只不過我希望咁樣做嘅原因係，如果你真係好中意呢個節目，你真係希望 support 到小弟嘅生活嘅話，咁就係20蚊一個月，我都覺得係貴嘅，因為其實你對比翻嗱，直接講嘅，你對比翻其他有台， 嗯、 譬如話 Edmin 個節目，咁佢都係35蚊，但人哋有。一个礼拜五集，即系平均计翻出嚟做数，其实都系个几一集啊。咁你一个礼拜四集， 一個月四集 ，sorry， 一個月四集，你收20蚊，即係你5蚊一集，你貴好多咁、樣。咁呢個係嘅，咁但係因為我租錄音室要成本啦，咁我變咗我而家攞到嘅，我而家剩翻落嚟嘅嘢，我可以 support 到我3個月。呢三個月完咗，如果我個即係呢係賭一鋪噶嘛，如果你話齋你嗰個月嘅即係 register 去聽阿凱嘅，你得6個人。咁你六月十二即系我得120蚊啦，系咪？咁你嗰个月食蕉啊嘛， 系 你明唔明啊？就唔系我一个人食蕉添，仲要系我老婆同埋我只狗都要食蕉噶嘛，咁样。咁所以变咗即系我希望啦吓，试一试啦，睇下得唔得。即系呢个就系啦，我讲要讲嘅嘢就差唔多啦。 希望成功啊，卓飞。 系希望啦，我希望 一定成功， 唔系最后一。季即系最后一季，但系希望呢季可以长到长有， 无限咁多集嘅 M J 十三。 希望可以系咁，正如就有讲过啦，因为而家要收费，所以我嘅节目入边更加要精彩，更加要即系更加我要揾料，更加要揾得更加落力一啲、去揾。你知即系 UFO 嘅 case 系而家尤其我都系赌一铺啊，而家越嚟越多，我希望每一次都有啲 case 去讲。咁同埋過去有啲嘅嘉賓，今次都會上翻嚟啦。例如你話阿 Phil 咁樣，有啲聽眾朋友覺得佢係好誇張嘅，有啲料，但有啲料又真係好爆。咁阿 Phil 會上翻嚟啦，馬小姐亦都應承我會再上嚟啦。咁 Amon 你一定會上翻嚟啦，係咪？咁教授都會多啲資料啊。 冇錯。 咁希望喺下一季 MG13 開始就俾多啲實質嘅或者更加精彩啲嘅料俾大家。咁 期待。 係啦。咁点解要改星期五个原因系因为要就个录音室嘅时间嘅啫。咁啊，星期五有好多听众话：，正啊，可以去听啦，因为唔使即系唔可能个个礼拜一好多时听得好夜。咁星期五第二日就翻工，咁啊变咗方便大家啦。咁当然大家系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啦， 系 好嘛， 一定支持。 咁啊，差唔多噶咯噃。咁我同你就喺呢个九展嗰度见噶咯噃。 九展 系嘛？ 九展之前一日都要见， 九展之前一日都要见啦，系 你一落机我就要见你啦，你一落机， 冇错。咁啊喺呢度首先就预祝啦，教授个 talk 2日都非常成功啦，好嘛，即系满高朋满座咁啊最好啦。 喺呢度亦都好多谢阿卓飞啦，阿 Chris 啦，甚至乎 Ella 啊、阿 Clock 啊，其他一啲嘅 partner 啦、阿糖糖啦，咁佢哋嘅协助啦，真系。真系 讲到好似永别咁样嘅， 冇你哋咧，即系我一个人搞唔到成个 talk 咁。 系，我哋都做唔到几多嘢嘅，我哋都系尽力去做嘅。 Thank you， 好嘛，好啦，咁啊，最后一次喺圆网台呢个录音室同大家嘅 MG13 咧嚟到呢度啦。咁啊，下一季3月14日啦，再讲多次，3月8日、9日喺九展见大家。3月14日第7季嘅 MG13。亦都系最后一季 MG13 将会即时送3月14日就送上同大家见面。3月14日星期五晚上10点到12点，到时候会公布嗰个封烟嘅电话号码。到时候你打咗入嚟，你打嚟闹我好，打入嚟唔好讲粗口得噶啦，打入嚟闹我咩都得吓，可以交啲货俾我，啲料俾我都冇问题。咁啊，到时见。咁地网址就系 MG13show.com 或者旧嗰个 MG13.chatfei.com。到时候 MG13 第7季同大家正式见面，好吗？ 好， 到时见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下一季见，系咁，拜拜。